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嘅強調自由咧，就係一個自私嘅表現。 我哋都要係開始咧，係去適應一個新嘅常態。 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啊，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林志恩。 时间嚟到晏昼嘅五点零九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咧直播室除咗陈燕平之外，仲有林子欣喺度啊！你好， 大家好。 嗱，咁啊，今日第一个小时啦，不如我哋讲讲咧，亦都系同环保相关嘅议题啦。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咧，寻日啊就展开咗一个公众参与活动，就系关于管制即弃塑胶嘅。咁啊，期望咧公众咧可以喺12月29日或以前。是表达意见，其实他咨询些什么东西呢？最主要就是说，他列了很多的塑胶产品的，就问一问公众，这些塑胶产品是不是应该要加以管制呢？管制的优次又是怎样呢？用什么方式呢？譬如是去禁了它，还是用一个自愿的方式去规管？还有就是譬如用什么的方法可以改变到消费者的行为，譬如是不是增加胶袋的征费啊，这些的问题的。林子欣，不如我们看看，其实他是问一些什么的塑胶产品呢？都几多种类的，有大有小，你去街市买东西又有，你去网购又有，你去酒店住宿所用到的用品都有。 因为过去我们讲开塑胶产品，其实那些的政府的政策都是很特定，是一类型的塑胶产品的。譬如之前我们讨论过的规管一些即弃塑胶的餐具。但我想今次政府的目的就是去避免所谓有些漏网之鱼。因为刚才陈燕平你提过的一些可能酒店的一些个人用品或者雨遮套，这些是很散收收的。可能政府这个政策就是一个所谓叫包底的政策，就避免一些比较零散而且一次性的产品是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我们也看到那个咨询文件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有哪些要包括在那个规管的范围里面呢？我看到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它都有一些问题去引导公众去思考的。譬如就是究竟那样的塑胶产品是不是会对环境构成不良的影响。例如有些塑胶产品很容易是暴露在自然的环境的机会是高一点的。另一样就是它难不难去回收，又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特定的理由要在下一个阶段才实施的呢？譬如有一些产品如果是没有代替品的，可能公众对于这些产品要全面禁止的话，可能那个反弹会大一点。但如果有些情况就是你没有办法避免要使用，但又冇替代品嘅话咧，咁可能就係管制啦。可能譬如係即係要收钱啊，又或者係要行一个叫生产者责任制。 头先林志恩就话，可能咧会唔会今次嘅咨询就系包含咗咁多种嘅塑胶产品，就系希望唔好有一个漏网之鱼啦。咁实际上如果睇到咧，就系佢嗰份文件入边咧所包含嘅即弃塑胶产品咧，真系都非常之多嘅。譬如你如果而家去买鸡蛋，又或者系买一啲预先包装嘅一啲嘅食物啊等等，咁其实咧都会有一啲嘅胶盒啊，或者系预先包装嘅袋啊喺度。咁嗰啲係咪需要管制呢？又或者譬如你举个例啊，家庭主妇应该会好知嘅，就係你买生油呢，可能一次过係几支装㗎嘛，咁佢就有个胶抽呢去抽住佢嘅。咁嗰啲咁嘅胶抽嘅胶环啊，係咪又应该做管制呢？你去超市去买一条鱼或者係一嚿肉，咁佢都係事先包装好，甚至係买一隻鸡咁样。咁佢下低呢会有个胶托盘嘅。咁呢啲咪托盘係咪需要做管制呢？ 譬如另外就係頭先提到啦，酒店嗰度啦，你而家去大家冇好興去 station 嘅，咁入邊就即係好多洗手用品啊，用個膠袋裝好曬啲一次性用嘅梳啊，或者係牙刷啊、沐浴產品啊等等、浴帽啊，咁呢啲係咪要管制咧？嗱，雨遮袋啊，今日啱啱咧就落完雨，林志恩中午嘅時候，我相信唔少市民可能入到去商場咧都會順手拎個雨遮袋，因為費事滴濕曬人哋啲地方嘛，但你有冇留意？譬如嗰啲商場佢有冇替代嘅產品，即係嗰啲叫做雨傘茶水器， 係啊， 係啦，擺咗喺度咧。咁大家有冇攞咗個雨遮袋咧？嗱，咁呢個咧亦都係嗰份文件入邊，即係想問大家啊，呢啲係咪又應該管制？甚至係細到即係譬如啲棉花棒，棉花棒通常中間就係塑膠嚟噶嘛。咁嗰個又係咪需要去管制呢？另外就係、是譬如啲较早之前啦，中秋节啦，有啲人就玩荧光棒嘅，荧光棒入边其实都有唔少嘅一啲即系物料咧，系对环境唔好噶。咁嗰个又系咪要管制呢？仲有就系而家大家好兴啦，系网购啦。咁网购咧，你翻嚟一个盒咧，其实入边系摆咗唔少我哋叫做俗称叫做卜卜纸啊，即系嗰啲胶嘅发泡胶纸咧，去防止去晾嚟晾去啦。咁又或者你买嗰一件产品本身咧，都已经有好多嘅嗰啲我哋叫做卜卜纸咧，去包住佢啦，塑膠袋又包住啦。咁呢啲又需唔需要加以管制呢？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呢份文件入面咧，希望市民能夠討論嘅一啲嘅產品嘅例子嚟嘅。 係啊，陳燕平嗱，頭先你提到咧節慶用品咧，咁我相信呢個就比較容易去禁用嘅，譬如你頭先提嘅熒光棒啊，一啲即係氣球等等，因為我哋唔係成日會用啊嘛。咁但係另外可能有啲難啲嘅，嗱，譬如購物袋啦，其中一個討論嘅方向咧，就係咪要加嗰個膠袋徵費啦？咁其實而家沿用緊個膠袋徵費嘅金額咧，就用咗十幾年嘅啦。咁有啲人咧就話個經濟誘因已經消失咗啦，因為大家已經慣咗要俾錢買膠袋啦。咁係咪即係所謂由一蚊港紙開始再起跳，即係要加到一蚊啦、兩蚊啦，甚至三蚊嘅膠袋費咧咁樣？咁另外咧，有一啲嘅食物係咪需要豁免咧？譬如我哋去買麵包咧，嗰個麵包本身佢就未係完全俾一個膠袋去包裹噶嘛，咁嗰啲係咪又需要豁免啦咁樣？咁同埋頭先咧，陳燕平你提到咧，即係酒店咧同埋網上購物，咁酒店咧我有去過外國嘅一啲酒店咧，佢哋就成支即係洗頭水或者沐浴露咧，就擠喺個酒店房嘅，即係佢就唔係用好細支、好細支咁樣個別包裝，咁就你要用先知，咁然後就等咧，即係嗰個叫做酒店服務員就入嚟。再加添一啲新嘅沐浴露入去嘅，咁呢個喺香港，我相信有啲酒店都可能已經實行緊呢一個制度啦。咁我最後頭先提啦，網購咧，我自己都有唔少經驗嘅。咁但係有時咧，我哋都分唔到咧，究竟網購咧，佢嗰啲嘅污染嘅產品咧，佢係個供應商即係製造啊，還是係個速遞商製造出嚟？因為有時你一開咧，嗰啲卜卜紙啊，或者嗰啲過度包裝，其實係個產品本身已經有啊。咁所以又連帶去到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而家我哋管制嘅純粹係一啲本地生產嘅塑膠廢物啦。咁外國即係外來進口嗰啲，咁又其實好似又唔喺而家呢一個諮詢範圍入邊嘅喎。咁所以有啲環團問啦，咁外來嗰啲點算呢？咁今次如果冇規管，其實係咪就做唔到我哋所謂叫做源頭減廢嗰個目的呢？ 同埋呢個亦都涉及到咧，你管制嘅時候咧，係管制邊一啲人？譬如你頭先講嗰個物流網購啦，咁究竟係管制賣出去貨品嗰個人啦，定係管制幫佢做速遞嗰一間嘅物流公司咧？嚇，咁呢啲咧都可能係即係要去公眾咧，可能要釐清嘅問題嘅。咁不過實際上，如果我哋睇翻咧，今次嗰份諮詢文件咧，係有一啲嘅數據。句咧，我相信都好值得大家去做参考啦。咁文件就指出咧，其实过去啊，堆填区嘅塑胶嘅弃置量咧，系由2009年去到2019年咧，系增加咗36%嘅。咁同埋就系喺2019年啦，我哋送去堆填区嘅都市固体废物嘅总量咧，系每日11057公吨。咁但系塑胶咧就占咗 21%，即係其實每日咧係有2300公噸嘅，咁當中咧以膠袋咧係佔最多嘅嚇，佔咗咧係有成每日768公噸，係佔咗33%嘅。咁另外譬如塑膠餐具啦，較早之前即係環保署亦都有另一個諮詢，就係管制啲即係塑膠餐具啦，咁亦都佔咗咧每日有成200公噸嘅。咁至於頭先所講到嘅一啲譬如塑料嘅飲料容器啊，就佔咗106公噸，一啲咧係塑膠嘅非飲料嘅容器咧，就佔咗每日85公噸。啊，數字就係咁樣啦。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覺得我哋係咪應該需要就住頭先所提出嘅種種產品啊，加以管制，以減少我哋嘅塑膠嘅棄置量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1講講你嘅意見同睇法嘅。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一位嘉宾，就是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策略工作小组主席黄焕忠。黄焕忠教授你好。 你好陈燕萍。 你好。 是还有林子欣在这里。 林子欣你好。 啊、是啦，刚才呢林子欣就用了一个形容词，就说是不是想即是一网打尽所有的塑胶产品呢，所以变成你们好那个的咨询文件里面呢建议去讨论要管制的即弃塑胶产品呢，我看到呢真是那个范围呢都比较多同埋比较阔的。咁但是你们有冇自己本身有冇一个即是优次咁多类究竟是应该包装的产品应该是管制先，定是一些叫做酒店派发的洗手梳妆用品应该管制先，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的即是优次是定了出来的？ 这样讲回呢，因为今次是一个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呢时不时我们都会对着一些香港可持续的问题呢去做这些公众参与，拿市民的意见，一个由下而上的模式呢作一個公眾諮詢，然後再做一個決定。咁所以咧，你問我哋有冇個優次咧？好明顯，我哋提出嘅嘢咧，就冇一個直接嘅優次，即係話邊樣先邊樣後。反而我哋真係想攞翻市民嘅意見。但調翻轉成件事咧，呢個而家管制呢個即棄塑膠咧，係唔係一網打盡，最後做呢啲嘢咧？嗱，我諗呢個就要睇翻整個香港而家嗰個塑膠管制。嗰、那個措施啊，即係成個政府點做啦？咁你睇翻佢從2009年咧，就嗰個垃我哋嘅購物袋嗰、那個可生產責任制啦、收費啦，咁跟住到2015年就去到所有嘅零售點。嗱，呢個就係其實你睇翻頭先你讀一啲數字話啊，點解我要做某啲嘢？其實個數字顯示出嚟嘅，33% 就係啲袋嚟㗎啦，去到嗰個購物袋，去到個堆填區。咁所以政府就最先就做呢一樣嘢。咁跟住落嚟呢就開始做嗰啲即棄嘅餐具啦。咁今年2月到5月就講咗嗰個容器先，然後即棄餐具。咁呢兩個都係最大嘅。咁剩返落嚟呢就係其他啦。咁所以今次我哋某程度呢就睇返一啲即棄嘅餐具先。即係啲難回收同埋唔係一個必要性要用嘅咧，我哋去做一做佢。咁所以咧，係咪一網打盡咧？如果呢四個行動都做曬嘅話咧，某程度我哋將大部分而家喺堆填區揾到嘅塑膠嘅物料咧，都會做咗。但我諗完全話可以 cover 曬咧，就未必嘅，因為有啲我哋仍然必要用。好簡單，用一個例子就係我哋而家。疫情啦，我哋要戴口罩啦，我哋要交手套啦，啲避唔到，或者喺醫療上面，當我做一啲醫療，因為衛生嘅問題，我一定要有啲塑膠嘅做嘅一啲嘅物料，我哋要用。咁喺呢個情況，我哋亦都禁唔到。咁所以我會話咧，我哋盡量 cover 到一啲未必必要同埋難回收嘅嘢，我哋就會做咗佢咯。 嗯。咁我就見到呢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呢其實今年七月就已經做咗三場嘅焦點小組啦，咁就聽咗一啲譬如零售同批發界啊，或者派遞服務啊，甚至一啲商會啊、回收業界嘅意見。咁其實呢一啲嘅主要嘅業界持份者呢，佢哋對呢一個嘅即係規管嘅政策呢有啲乜嘢嘅態度，同埋佢哋有啲咩憂慮喺入面呢？ 嗱，咁咧，我哋嗰三個焦點小組嗰個討論咧，主要就係攞翻一啲持份者嘅意見，然後再決定喺個公眾參與咧，我哋要去問啲乜嘢咧，要想攞市民咩意見。嗱，咁最重要即係睇你頭先講得啱，我都睇翻業界咧，究竟如果我哋真係要管制啲即棄嘅塑膠嘅用具嘅話咧， 究竟會唔會對佢哋有影響啦？咁最簡單就係嗰個餐飲業啦，係咪？咁、餐飲業如果我哋即係好多即棄嘅用品㗎嘛，咁佢都會諗。咁但係呢兩個咧，就喺政府諮詢嗰之前做嘅諮詢已經 cover 咗㗎啦。咁而家我哋睇咧，就是、一啲佢冇 cover 嘅政業落嚟，咁就好似頭先講酒店嗰啲啦。嗱，酒店我哋去住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派一啲即棄用咗嘅牙膏啦、洗頭水啦。沐浴露啦，咁但呢啲咧其實就 create 咗或者做咗好多浪費嘅塑膠物料，要抌咗堆填區。咁所以呢一個就係我哋其中一個問咗業界嘅，業界嚟講咧，我哋酒店業其實佢哋都幾環保，只不過就唔係全部業界都會有呢個信念呢、這個諗法喺度。咁所以呢個信息可能要帶俾個業界咧，然後同時間佢哋覺得。市民自己亦都支唔支持呢種行為咯，咁所以今次我哋去到市民咧，就會問翻，究竟佢會唔會支持啊用即棄嘅呢啲咁嘅toiletry 嘅嘢咧？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兩邊就會睇到佢意見。咁我哋同業界講咧，業界係有啲困難嘅，佢一下邊咧就驚得失咗啲客人。咁但如果我哋今次調查出嚟，個意見翻嚟就話，原來市民都支持，咁酒店業就可能好樂意地去做。咁另外咧就係物流界啦，因為你見到頭先我都聽到主持講翻嗰啲嗰個物流嗰個包裝啲，有部分係生產者嘅，就係 within 嗰個產品裏面咧係生產者，跟住咧由於個物流公司驚整壞咗裏面嘅嘢咧，就加好多外面嘅包裝，咁呢啲其實好多時未必必要嘅，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業界咧會有啲聲音就係，如果佢整得唔好，有冇替代品？嗱，從業界講咧。佢哋唔係唔想唔要啲膠嘅，但係佢最緊要知道有冇替代品。如果有替代品嘅話咧，我哋就可以好容易就將啲膠嗰啲咁嘅包裝咧就拎走咗，再換其他嘅替代品。所以我覺得咧，業界咧就唔係完全反對，但佢哋好想政府話俾佢聽有冇其他替代品。市民嗰個意見，然後即係話佢自己可以做點樣去決定點樣去做咯。 不過黃雲中，既然如果你哋喺個焦點小組咧都吸收咗一啲業界嘅睇法啦，其實點解唔寫埋落去份文件入邊，等市民去到表達意見嘅時候都可以聚焦一啲啊？ 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個文件咧，已經係將業界嘅睇法去，好似簡單講，我哋點解嗰幾類？嘅塑膠即棄塑膠嘅物件咧，我哋會決定用嗰幾類咧，就係、是、我哋同個業界講，佢哋都覺得啊呢啲可以係擠落去，再佢哋都話覺得應該關注，亦都需要受到管制，但點管制咧？嗱、所以今次我哋唔係話管唔管，其實管就一定要管噶啦。問題就係點樣管，幾時管，管幾多？咁所以我就會覺得今次問嘅嘢咧。已經是業界提出來這些是要值得關注，但是我們都想知道究竟市民怎樣看這些東西，然後呢將它聚焦再拿到最後一個決定怎樣去做咯。 另外一個呢就是環團提出的關注，就是因為你們沒有提出一個確實的年期，到底這些措施是想何時執行呢，這樣即是沒有目標呢，就可能會令到整件事就越拖越久，這個你們怎樣回應呢？ 我就覺得要了解我哋今次做緊個 exercise 係做緊乜嘢啦。我哋呢個係一由下而上，我哋公眾去諮詢。咁所以頭先我講咗，要減少呢啲即棄塑膠係必然要做，呢、這個冇得傾嘅啦。反而係我要幾時去做，同埋我要做幾多，點樣做？反而呢一個咧，我哋真係攞下公眾嘅意見。睇翻佢哋邊啲有優先嘅次序，咁所以你頭先問啊，我哋有冇優次咧？我哋喺呢度冇優次，我哋反而睇翻市民俾我優次，咁所以我哋其中一條問題，即係我哋有一個意見書，啲市民可以寫翻俾我哋嘅，裏邊就會問啊，究竟短期要管啦，定長期要管？所以呢個咧，即係我哋係好尊重翻市民嗰個意見，攞出去意見。再交俾個委員會，委員會再傾咗啦，同業界亦再會再傾翻嘅，咁然後再決定咧，究竟邊啲嘢即時要管，邊啲嘢住短期要管，邊啲嘢咧長期湊，我哋先去管佢咯。 其實環團咧都仲有提出另一個問題啦，即係除咗嗰、那個實施嘅目標之外，就係因為而家香港咧都有好多貨品係進口嘅，咁呢一個諮詢包唔包括去處理埋一啲進口貨品嘅塑膠包袋包裝嘅問題？ 我哋冇直接問呢個問題，點解呢？如果入口嘅嘢咧，我哋好難即時去管制佢嘅。 反而呢我哋会睇返本地遇到嘅问题，嗰啲我哋即时可以做。但仲有一样嘢呢，我要諗返就係、是、究竟好似我讲物流呢，而家我哋好多喺网上面去买嘢都可能係由国内运返落嚟香港。嗱、 嗯、 咁要睇返对方嗰个国家啦。咁即係话如果内地嘅管制如果行緊嘅话呢，其实将来喺嗰个物流呢佢都要改变嘅。咁而家其实呢国家已经做咗一个计划㗎啦，去到2025年呢会达到一个某一个比例嘅一个禁止呢啲即弃用品，其中包括就係物流里面。咁即係到时呢其实佢哋都会改咗嘅。咁当然啦，我哋会再去探讨究竟入口嘅呢啲物品里面嘅包装会唔会有啲过分嘅我哋叫塑胶嘅物料啦。如果有可能，我哋都要去再去一个研究啦。不过我会好肯定一样嘢呢，其实香港走緊嘅步伐呢同世界走緊步伐係一样。即係话其他嘅国家呢都係睇緊點樣將呢啲即棄多餘嘅包裝物料呢、塑膠物料呢將佢拎走，從我哋嗰個物流裏面。咁所以將來呢其實大家走緊方向一樣嘅話呢，我哋做咗人哋都做咗。其實睇返個時間表呢、嗯、其他亞洲國家日本啊、南韓呢同我哋都好接近嘅個時間。咁中國呢比我仲要走得快一點。 嗯嗯，好啊，多谢晒你，黄焕忠嘅介绍，唔该晒。黄焕忠系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策略工作小组嘅主席。嗱，我哋嘅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11啦。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唔知你又点睇呢？譬如如果今日落雨，唔派雨遮袋，而系用除水器嘅时候，你觉得系咪都可以满足到你嘅需要啦？又或者去酒店啊，唔派啲一次性嘅洗手用品，又得唔得咧？打嚟倾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年国庆对香港别具意义，在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的双重保障下，香港真正踏上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他说现在香港比回归以来任何时候更具备发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的条件，更可以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开创更美好未来，体现同国家同发展共繁荣。林郑月娥说，香港回到一国两制初心，只要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确保爱国者治港，她可以肯定港企、港商、港人在内地发展机会和空间只会更多，为香港经济注入更大动力，为香港青年人带来更多元的发展。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患者都接种了新冠疫苗，初步确诊个案少过十宗。三男一女患者年龄介乎26至77岁，分别从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抵港，其中三人验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一人仍在等候检验结果。另外，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一宗外地确诊个案，涉及一名55岁男病人，住在东涌影湾苑一期上图轩第三座。他是货机机组人员，星期二前往澳洲，在当地抽取的样本检测结果呈阳性。他完成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中心话，病人在潜伏期曾经居住的地点已经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日本东京都的疫情持续缓和，再多2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单日确诊数字连续6日在300宗以下。在东京和大阪等19个地区实施的紧急事态宣言，以及在8个县实施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今日起全数解除。限制餐饮业和公众活动的防疫措施将会分阶段放宽。餐厅今日起可以恢复卖酒到晚上8点，营业时间可以延长到晚上9点。日本政府说，虽然紧急事态宣言解除，呼吁民众继续做好防疫措施，当局将会持续整备医疗体制和推动疫苗接种，以免疫情反弹。罗马尼亚一间接收新型肺炎患者医院的深切治疗病房发生火警，造成9人死亡，是当地不足一年内第3宗致命医院火警。 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朝早，起火医院位于东部城市空斯坦察，大批的消防员到场灌救。片段显示有病人从低层的窗口跳下，消防员将医院内的人抬出。官员说，火警发生的时候有113名病人在医院，其中10人身处深切治疗病房，当局将50名病人转移到其他的医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清劲，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较早前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近御马诗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咁上环至到铜锣湾东行线电车服务咧，曾经受阻，咁不过已经回复正常啦。而交通意外咧，同样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一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翻车龙排翻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是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清水湾道纪律部队宿舍方向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六点九 ，U 十六东方龙狮对晋锋；今晚八点九 ，U 十八东方龙狮对晋锋。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疫苗接种计划即日筹就扩展至所有合资格的人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任何一小步可以方便到市民，你都是可以令到多些人打针的。我们多些去讲解之外，是要去到他们那里。一些鼓励、肯定奖赏的措施，透过民间、透过地区团体去做，那个效果是会比较好的。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呢一份公众参与嘅文件咧，其实就希望大家去讨论一下一啲嘅即弃塑胶产品咧嗰个管制，或者应该点样管制嘅，包括咗一啲本地产品嘅包装啦，譬如你鸡蛋嘅胶盒啊、水果嘅胶盒啊，一啲本地嘅零售包装啦，譬如如果你去超市买肉啊、买鱼啊嗰个托盘啦，一啲本地嘅物流同埋网购嘅包装啦，一啲 節慶嘅用品，譬如熒光棒啊，或者一啲啊橫額啊等等，一啲喺酒店派發嘅洗手梳妝嘅用具，譬如一啲細細樽嘅沐浴產品啊，一啲一次性嘅梳啊嗰啲啦，同埋其他譬如包括咗係雨遮袋啦、塑膠麵包、塑膠嘅棉花棒啦，又或者係紙包飲品盒上面嘅膠飲管，咁其實佢哋都希望咧公眾可以就此發表意見。如果要管制嘅時候，應該點樣管制呢？係禁咗佢啊，揾一啲嘅代用產品啦，定係點呢？咁啊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可以打嚟1872311，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不過林志恩，如果對住呢幾種物料咧，可能公眾都要思考一下或者諗一諗，到底佢哋應該點樣去考量？如果限制呢啲嘅即棄塑膠產品咧，會係對佢哋嘅購物習慣咧帶嚟咩嘅改變？譬如我好即時諗到一樣嘢，如果我去超市買魚買肉，嗰、那個膠盤或者即係嗰嚿吸啲水嗰嚿膠，即係唔用膠啦。咁我究竟用啲乜嘢嘅替代品去托住嗰嚿肉咧？嗱，總不可能就咁用個保鮮紙包住佢㗎。咁 好多血水滲出嚟。 係啦，冇錯嚇，咁就唔得㗎。咁係咪真係話我要轉用其他容易降解嘅物料咧？咁但係嗰個又會唔會增加咗個成本，令到我買嗰嚿肉嘅價錢又多咗少少咧？可能消費者要考量呢啲問題。 係啊，咁另一個咧，我諗起嘅就係嗰個頭先所講啦，一啲速遞嘅服務。其實咧，而家咧，如果陳燕平你可能試過用一啲嘅速遞服務咧，其實嗰個速遞公司咧，佢會免費俾一個膠袋你。咁嗰個客户咧，佢就自己將佢要寄出去嘅嘢咧，就自己包裝好先噶嘛。咁但係如果之後啦，我哋想象一間速遞公司佢唔會再預先提供一啲免費嘅塑膠包裝嘅時候，咁又會唔會影響個物流嘅過程咧？咁當然。呢種管的方法你可以是管那個袋的物料，譬如外國即它有一些可能可回收或者可再用的包裝，那是不是就會容易啲去規管啦。咁第二樣咧就係頭先講到嗰個物流過程入面咧，其實嗱而家包裝紙啦同嗰啲發泡膠粒咧都成日會用噶嘛。咁我哋又有冇代替品咧？還是應該要視乎就係你寄啲乜嘢出去去決定係咪應該要規管咧？嗱，譬如有一啲嘢的確真係唔需要好多嘢去包住佢，譬如毛公仔嗰啲唔易爛啦。但係如果你係易爛嘅花樽啊嗰啲，咁可能又真係需要有一啲嘅包裝紙去保護嗰件嘅貨品嘅，咁我諗係視乎嗰個貨品嗰個本身係乜嘢啦，同埋另一樣就係嗰個膠袋嘅物料係乜嘢，係啦，就難啲傳禁呢、這個真係。 係嗱，譬如即係舉個例，你頭先講花樽咁樣替代物料，譬如可唔可以係啲瓦通紙咧嚇、包住佢，又得唔得咧？又或者我咁講啊，即係有啲經驗嘅，即係如果咧你喺以前嗰啲嘅雜貨鋪咧，你去應該嗰啲唔係叫雜貨鋪，叫做山貨店，你買一啲即係瓦製或者係碟啊等等咧，其實佢唔係用個膠袋包住佢嘅，佢有陣時係用瓦通紙，即係薄嘅瓦通紙，有陣時咧就係叫紙皮啦，係啦，冇錯，就係用紙皮咧包住佢一浸浸嘅。嗱，咁但係如果呢啲我哋就話齋就普通家庭式嘅山貨鋪，佢就會用呢啲方法啦，但係如果去到一啲即係網購或者物流嘅商店， 專業嘅網購 係啦，嗱，佢又可能會考慮到咧嗰個美觀嘅程度噶啦、又或者係考慮到我嚴唔嚴檢查嗰個貨品有冇問題咧？咁究竟即係嗰個商家會係點睇，同埋收到嗰件貨物嗰個嘅人士又會點睇呢啲嘅觀感？因為有陣時你網購唔單止係買俾自己嘛，有機會你係可能係送禮噶嘛。咁點樣去思量咧？咁當然即係譬如網購咧，亦都有啲真係未必需要嗰、那個嘅包裝紙或者係包裝紙。譬如講真嗰句，你買書係咪真係需要揾一啲嘅膠紙去包住佢再入箱咧？嗱、咁但係可能係咪要仔細去分辨？譬如邊啲係需要呢啲咁嘅物料包裝，邊啲唔使咧？我諗可能消費者同商家都要諗一諗呢啲嘅問題喎嚇。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有啲乜嘢意見同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我哋請你一個環保團體啦，就係綠色地球嘅總幹事劉子峰喺度嘅。劉子峰你好。 你好，陳燕平。 係，仲有林子欣。 你好，你好。 對於呢份文件，你哋初步睇法如何啊？ 初步睇法咧，那個文件就唔係好實正去即係管制呢啲多類型嘅即棄塑膠。點解咁講咧？因為就睇到佢 冇话要求，即系日后系政府如果系话管制咧，就呢啲嘢要 set 一个叫使用量嘅上限啊、回收啊或者减量嘅目标啊，可以常常都系话要政府要做一啲嘢咧，即系一啲清晰嘅目标出嚟，咁你其他嘅市民嘅商家咧就跟住个目标去做，亦都系隔几年就去检视下大家有冇达到呢个目标，咁咪知道这个法规有冇效咯。咁但系呢度咧就冇讲呢个目标，亦都第二样嘢就系话佢建议管制咧，就管制本地生产嘅嗰啲即期塑胶。佢就讲即系咁香港好多产品都系入口嘅啦，进口嘅。咁佢话即系净系管本港出产嘅。入口嗰啲又唔管，喂，咁咪一個大個漏洞喺度咯。咁第三樣嘢就係話，有啲代用品咧，就係、是、用一啲都係含有膠嘅，不過佢可降解嘅。咁呢個就好大問題啦。應該咧就禁咗嗰啲嘅代用品咧，都唔應該含有任何塑膠成分嘅，因為始終嗰、那個。即係塑膠嘅問題就係，當佢喺個自然環境嗰度即係分解嘅時候咧，就出現好多細片嘅塑膠，咁啊耐咗變咗微塑膠咧，嗰、那個污染嗰個困難咧，仲大劑過一大嚿嘅膠，都容易市民執咗佢當嗰個膠樽嚟講，大劑過執咗佢啊，拎咗回收或者拎咗去掉咧，都好過話一個沙灘成片幾千塊。碎嘅細嘅膠啊，咁樣呢三樣嘢係有個問題，我哋所以覺得咧，現時嗰個諮詢文件咧，即係個方向咧，唔係好實正啊。 嗱，頭先我哋都訪問過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嘅委員啦，咁佢就住咧你提出嗰啲問題咧，都有提供一啲解釋嘅，譬如就係話，即係點解冇管到嗰啲入口嘅產品啦？咁佢嗰個嘅解釋就係、是，因為除咗困難之外，就係、是、亦都視乎點樣同國際嗰個準則去接軌啦。咁另一樣咧就係佢都。即係所謂話點解冇定一啲硬指標啊？即係你頭先所講，譬如減費總共要減幾多啦？咁佢就強調呢一個係一個由下而上嘅諮詢，因為今次就唔同用政府部門諮詢啦，今次係即係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去做諮詢。你認為即係呢啲解釋作為環團，你接唔接受咧？ 首先咧，政府嘅一啲藍圖過往係關於廢物嘅咧，係出過，大家都睇過嘅，都有一啲目標，譬如話。幾多年後回收整體目標達到五成半啊，人均嗰個廢物棄掉率咧達到幾多減嘅 percent 係清清晰晰嘅，無論你係由下而上由上而下，政府就算今次係由下而上，政府都應該拋佢一個嘅方案出嚟，一個方向，一啲即係佢估計係話呢咁樣嘅目標咧，我哋都應該做得到嘅，對嗰個環境嗰、那個。傷害咧係感到可以接受咁講啊，咁你唔可以話即係咩都冇噶嘛，市民你諗市民啊，一般唔係專家嚟噶嘛，你環境局啊、環保署先至係專家，先至係窺視曬世界各地，有歐盟啊，有中國大陸啊，南韓啊，睇曬人哋咁樣，然之後咧你就自己建一個。適合香港城市的出嚟咧，就應該近似噶啦。咁然之後先走嚟諮詢，你唔可以即係預計啊，普羅市民係唔係呢方面嘅專家，俾多啲好即係好勁，即係好準確嘅建議你噶嘛。咁你起碼俾啲嘢出嚟先。第二樣嘢咧就係、是、難啊，任何事都可以講難，我哋就即係唔敢做嘅。即係我覺得。你買話好困難嘅，要管制一啲入口嘅嘢，即係呢個好難好難接受。你香港即係話，就算我講一個飲品咁先算啊，啲樽裝嘅飲品，哇！即係除咗香港出產嘅，大把係入口嘅國內嚟啊，去到美國嚟啊，即係好老遠都嚟。喂，你如果即係管淨係管香港，咁對？香港的廠家、廠商、生產商，咪好似唔公平？佢哋話點解淨係管我？咁大家香港人都會 在個市場上買到不同的產品，來自 Make in Hong Kong 香港製造 Make in 第二地方的，那其實管我不管人哋的，咁人哋嗰啲繼續污染嘅喎，繼續會製造呢啲即係塑膠污染，咁咁對嗰個環境嗰、那個即係破壞，你改善唔到幾多，要淨係管本港製，亦都講真啦，即係香港呢個城市，我哋個自己生產嘅嘢嘅產品係越嚟越少噶嘛，好多都係遷徙咗去國內生產，或者去咗台灣生產，或者買歐美貨翻嚟，即係我唔明嘅呢、這個，咁你管淨係自己即係管得好少部分嘅啫噃，對嗰、那個即係塑膠嘅污染嗰個影響我哋環境咧，唔係話做唔到，做到即係。啲咁對對咯， 即係會打折扣啦， 打好多折扣添嘛。 係嗱，劉子峰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份文件亦都有問到公眾對於調整膠袋徵費咧嘅水平嘅睇法嘅，因為2009年啊推出膠袋徵費以嚟啦，到而家為止都係五毫子嘅，咁佢今次咧就問大家啊，究竟係一蚊啦、個半啦、兩蚊啦，定係其他好咧？咁同埋而家我哋都有一啲即係唔少嘅豁免噶嘛，譬如你嗰啲叫做即係非器物包裝嘅食品，你買一盒雞蛋本身佢可能已經有個膠盒喺度咧，但係其實你都可以攞到一個膠袋嘅，亦都係豁免徵費嘅。譬如一啲即係冰凍嘅飲品， 係啦，又會再包多層。 係啦，即係你買支鮮奶咁樣，亦都可以即係攞到一個膠袋嘅咁樣。咁其實你對於今次呢個嘅即係膠袋徵費嘅諮詢，又有冇啲乜嘢嘅睇法咧？你覺得即係喺膠袋徵費嘅諮詢上面，佢會唔會更加係必要地要定一個年期嘅指標咧？ 一定要啊！嗱，我舉一個例，歐盟啊，佢定2025年嘅時候咧，人均每年用嘅膠袋咧唔可以多過40個。嗱，而家香港人咧每年每人用咧係524個，喂，差好多倍啊！我哋多過人好多。如果你唔定一個硬指標，雖然你冇可能話，即係我哋定到歐盟咁鬼低咁，都 OK 都 OK。但係你起碼我自己500多個大幅都要減低啦，定一個硬指標啊！依、這個一定要，大家就會跟住做嗱。而最容易做政府喺膠袋嗰個減少嗰、那個即係濫用咧，就係嗰啲而家好多無無謂謂嘅豁免。你頭先講嗰啲，正正係好無無謂謂嘅豁免咧。應該就快快係刪除咗佢。第二樣嘢就係嗰個調整個費用啦，即係2009年，即係而家十幾年前啦。你冇理由即係嗱，我哋嗰、那個即係經濟嘅水平喺2009年嘅五毫子到今天咧都貶咗值好多啦。你冇理由仲用翻五毫子係有足夠嘅一個經濟嘅誘因去到鼓勵咗市民。哎呀！唔好攞個膠袋啊，因為要俾多五毫子，大家都會覺得扯五毫子好濕碎嘅，跌到都唔執翻啦。嘅時候一定要呢個係即係都提升嘅。咁不過咧，行嗰個刪除好多無謂豁免呢個咧，係最容易行同埋最少一啲反對嘅聲音嘅。 係嗱，林子欣， 嗰個諮詢文件入邊咧，其實政府都將嗰一啲即係希望去管制一啲嘅即棄塑膠，就分到六大類啦。咁你頭先提過膠袋係其中一類啦。咁另外有啲係譬如啲酒店啊、個人護理品咁樣。咁呢啲類別入邊咧，你認為邊啲應該係要去全面禁止？邊啲係好似規管啦？即係你頭先所講，可能係提高嗰個使用嘅收費啊？邊啲係可以自愿減費咧？ 嗱，儘量就係若果佢可以做到係有一個非塑膠嘅一個代用品嘅時候咧，你就唔需要話收費，係只係要求佢俾個年份佢嗱過幾多一兩年後咧，你就唔好再有膠嘅，你要用非膠嘅代用品，咁已解決咗問題喎，或者係唔用即棄嘅嗰個嘅模式改用，譬如我講酒店嚟講，你嗰啲細細樽嗰啲洗頭液啊、護髮素咧，你變咗一個係一個大嘅鈎安咗一個牆上嘅廁所嗰度嘅，不過係即係啲職員會係定期個要 添加 標嘅，去即係填補翻嘅。咁一樣係做到個服務，而唔會有即棄嘅 即係呢啲咁嘅即係要去調嘅出嚟㗎，無論係膠啊同埋唔膠，都唔使調咁多，都係好噶嘛。咁呢個咪即係嗰個方向就話，如果可以有代用品非膠嘅咁行，如果可以有重用嘅方案嘅啊，咁就去重用嘅方案。咁即係呢種我即係好難講得好具體，不過講個方向出嚟，大家要向呢個方向做。如果兩樣都做唔到嘅時候咧，就係要生產者責任呢個方向嗌出去啦，就係話啊有補代用品啊，又重用又唔得啊，要即棄啦。咁嘅時候咧，生產商咧就要係有個系統收集曬曬翻嚟，要去處理佢，處理可能係即係回收佢或者點樣，都係唔準呢啲嘅即棄用品咧。即系流咗落去大自然啦，或者系休闲区啦， 好 生产嘅责任。 好多谢晒你，刘子峰倾到呢一度啊吓。刘子峰咧系绿色地球嘅总干事，我哋有黄小姐，黄小姐你好， 喂， 系你好，有咩睇法？ 我觉得政府咧应该拍多啲宣传片咧，去鼓励啲市民自己自备嗰啲装遮嗰啲胶袋啊。因为呢啲举手之劳嚟啫嘛，你一年365日都可以折埋喺。放在手袋上又不是很硬钉，那些接触很小的嘛，那些背心袋可以那已经解决了问题了，不用人家那些派给你那些装遮袋又浪费人家的资源，是不是、 其实现在都有些可重用的遮袋的、 有些遮袋里面好像有些毛毡这样的质地的、就可以吸到水、 看看大家真的愿不愿意去购买咯、 如果 要买呢就不要，要是你就要去给钱，就不要免费派那些遮袋给人家了。 嗯，明白，減少的誘因，多謝曬你先啊，黃小姐的意見。1872311，如果你有啲咩睇法咧，可以繼續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噶。電話旁邊我哋請嚟一個業界啊，就係香港物流協會嘅會長袁美儀。袁美儀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嗱，首先想请教啦，即系作为物流业咧，其实嗰个包装嘅多与寡咧，系由个卖出嗰个商品嘅商家或者寄嘢嗰个人去决定啊，定系由你哋作为中间做运输嘅决定噶？ 其实大部分都系寄嗰个人咧，即系记者咧，就决定嘅。 即系譬如佢用啲咩物料啊等等嗰啲，都系佢哋要求噶咯，系咪啊？ 当然系啦。 咁即係話佢可以自己去揀，即係塑膠啊，定係用呢個瓦通紙咁樣。咁一般嚟講，你睇到而家普遍嚟講，係咪都係以塑膠嘅包裝係佔居多嘅 咧？其實咧，我哋可以咁講，係可以分兩種嘅。第一種咧，就係、有一啲嘅製成品個 product 咧，佢已經有個好靚嘅包裝咁樣，咁我哋就唔需要再改動佢包裝嘅，咁我哋就可以直接接到客人嘅 order 之後，我哋一訂咗之後，就可以幫佢運送出去啦。咁第二類咧，就係、一啲集運嘅意思，即是話可能你經喺網上裏面訂購有幾件產品，跟住我哋將佢集合埋一齊運出，咁當其時咧，我哋就會提供一個即叫 repacking 嘅 service， 即係話要重新包裝啦。咁其實嗰個物料咧，我哋都有陣時都會 recommend 俾寄件者，話俾佢聽，我用唔用呢一隻啊，或者會用邊一啲，我哋都會即係建議俾佢嘅。 想問一下咧，物流業界咧，你哋自己內部有冇制定一啲譬如環保啊或者減廢嘅指引㗎？ 其實我哋咧，我哋係意識到咧，一啲嘅repacking 嘅 material 其實係好多，有陣時都好浪費嘅。咁但係有陣時我哋亦都碰到個問題，就係、消費者咧就永遠都希望想見到件貨係好靚仔啊！如果你重用過，會擔心會俾人用過啊啲，因為點解咧？我哋大部分嘅貨都係進口貨。咁其實如果我哋用一啲再重用嘅 repacking 嘅 material 俾佢哋嘅話咧，咁佢哋就會諗，啲貨得唔得㗎？定係點啊咁樣？咁所以咧，基本上我哋都會再用一個新嘅 repacking 就幫佢去再重新包裝嘅。咁但係當然啦，有啲我哋都會問個顧客嘅，即係例如譬如話，我哋可唔可以用另外一啲就係reuse 嘅？咁有啲就 OK， 因為有啲佢覺得就唔係話咁大問題，需要睇產品咯。 咁政府咧其實都諮詢咗部分嘅即係行業啊，喺嗰個所謂叫塑膠管制上面嘅，佢哋有啲咩意見啦？佢諮詢咗你哋業界未？同埋你哋其實主要表達咗啲咩意見？ 其實我哋都有反映過嘅，嗱，因為點解你話強制性或者係要俾 penalty 啊，或者點樣？其實你而家都冇乜。 個 replace， 即係冇嘢係可以代替品期間裏面嘅，好難去做到囉。同埋頭先我講啦，有陣時候係一啲嘅 seller 即是嘅寄件者，佢哋已經係由佢嘅 packing， 由佢嘅設計嘅產品都唔頂㗎嘛。咁有陣時候呢啲包裝嘅話，其實應該喺個源頭裏面，喺寄件者裏面或者一啲嘅 product design 嗰陣時候呢，其實就要諗埋呢樣嘢囉。 嗯，因此你的意思是，即如果要就住网购的包装物料做管制呢，其实应该个入手点呢就是寄件者或者那个商家那里，而并非是物流公司，是不是？ 当然啦，冇错，是啊，因为其实我亦都好被动㗎，你用唔用再 repacking 嗰时候，其实我亦都系根据返客人嘅即係个指示啦去做嘅。 咁、嗯、但係我譬如见到呢台湾作为一个例子啦，文件都有写嘅，佢有一啲嘅鼓励措施呢，系令到网购系减少咗嗰个塑胶嘅包装㗎喎。即係你觉得有冇一啲嘅方法系可以鼓励到你哋物流业界去处理到呢个问题呢？ 当然有啦，如果政府真係有资助，即係如果我哋做到呢啲动作或者呢啲咁嘅回收咁样嘅，而係政府可以再支持，咁我哋觉得係可以再推落去嘅。咁就同埋我觉得真係台湾佢哋做得几好㗎。你见到佢哋有鼓励，同埋有啲亦都建议话喺啲包装上啊，俾啲指引佢哋啊，去点样做法。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嘅方向。因为有阵时就算如果我哋 recommend 俾一啲嘅寄件者，喂你用边啲材料或者用边啲 repacking 嘅，咁但系因为如果真系 reuse 嗰啲或者系环保嗰啲咧，物料而家嗰个价格系相对系贵啲嘅。咁其实你都会影响紧消费者，其实个负担可能又变大咗都唔定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唔系净系我哋呢一 part， 其实就应该系政府要帮手做啲资助或者真系奖励，俾各个每一个持份者系有做嘅，咁应该要去奖励咯。 好啊，多谢晒你，袁美仪系香港物流协会嘅会长林志恩。睇到台湾嘅经验咧，就系俾一啲标签佢啊。如果佢网购系减少咗咧，就有个签咁样，即系一个奖励嘅措施。 同埋佢可以回收啊，嗰啲包装物料嘅。咁佢亦都有啲指引，譬如话包装物料个重量就唔可以超出嗰个包裹总重量嘅10%。咁台湾就用即系指引同回收去做咯。 系啦，呢啲方法系咪可以奏效咧？可以大家同我哋一齐倾倾啊！ 铁路机动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引发外界关注。南韩统一部官员表示，今朝韩方通过韩朝联办联络管道尝试同朝方联系，但朝方未予回应。同时朝方亦不接听东海和西海地区的军事通讯线路电话。金正恩日前表示，今个月初重启有关联络管道，这个管道今年7月27日时隔13个月重启，但两个星期后又因为美韩军演已经停摆至今。香港电台记者陈宇谦报道。 重复新闻提要，林郑月娥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年国庆对香港别具意义，在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的双重保障下，香港真正踏上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第二期电子消费券发放，陈茂波说消费券会否加码，要等派完后再检视。澳门居民未能够在凌晨起免隔离入境珠海，大批在关前等候的市民和外佣一度鼓噪。何一成致歉表示，广东省突然向澳门提出新的防疫要求。天气方面，天文台预测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健康风险水平中。预测明日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低至中。明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中至高。广东地区风势明而弱，同时骤雨正影响这个地区。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清劲，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车公庙路同埋沙田头路交界仍然系有交通灯失灵，咁现时咧车公庙路、沙田头路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九龙湾宏照道同埋上怡道交界有爆水管，宏照道同埋上怡道交界亦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记得小心。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西贡消防局这一段慢车的，龙尾就接近柏灵顿花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清水湾道纪律部队宿舍方向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全锦公路大帽山落斜方向锦田。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很 specific 的问题，他就说了，收到电话一个 miss call， 跟着打回去给对方，我第一句英文可以讲些什么呢？我们中文呢通常会可能会说 Hello， 请问是不是有人打过嘟嘟嘟这个电话啊，这样。那英文我们可以说了、Hi there, I've picked up， picked up 是 P-I-C-K E-D past tense， 因为之前 up U-P、okay. Hi there, I've picked up a miss callOr you can say, I've picked up a missed call from this number. Or, I think I missed a call from you. May I know who this is? 这样，那就是呢，可不可以告诉我听究竟你是谁呢？这样，那呢，就听下去呢，就会比较有礼貌了。OK? 那我们是乖的宝宝，那我们就有礼貌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林志恩啊，寻日咧有一个议题我哋都倾过嘅，就系、是、接种新冠疫苗嘅一个院舍嘅先导计划啦。咁因为咧社会福利处咧就星期三嘅时候啦，去信咧十间院舍就系参加咗呢个先导计划嘅。咁就话咧，即系院方咧系要做一啲嘅健康讲座啦，或者系咨询服务之后啦，然之后咧就收集翻咧院友家属收翻嘅。一个接种科兴疫苗的回调，咁嗰个回调入边咧，其实就有赞成啦、不反对啦，或者系不赞成啦嘅选项嘅。咁如果唔赞成咧，就需要填原因。咁不过咧，其实根据社署嘅回复咧，就系、是、如果家属系表示唔赞成接种咧，无论啊有冇注明唔赞成嘅原因咧，都唔会咧帮嗰个院友接种疫苗。咁但系如果家属冇喺指定日期之前回复咧，咁佢哋咧就会系即系按照专家建议同埋一般流感疫苗接种嘅做法，就系、是、得到院友嘅同意，经过医生嘅评估，认为适合咧就为院友打针啦，咁就会系接种咧第一剂嘅科兴疫苗 吓。嗱，咁可能咧好多朋友都会问啊，即系点解要去提供一个理由咧？即系如果我唔同意，即系个家属啊吓唔同意个长者要接种疫苗嘅话，咁啊可能。有即系我估计咧，背后可能有几个原因嘅。咁第一咧就系、是、嗱，我哋寻日亦都有访问过啲院舍啦。咁院舍嘅代表咧就话，其实院舍都唔会好仔细，即系去睇究竟嗰个系咩原因啦，而个长者唔接种嘅。咁亦即系话，即系个院舍唔会因为你呢个原因系冇理由嘅。 咁就即係否定你嗰個嘅不同意嘅即係所謂立場啦。咁但係第二個原因咧，會唔會就係、是、即係其實政府都想收集一啲嘅而家嘅數字，即係知道長者家屬擔心嘅因由係乜嘢咧？咁呢個亦都可能啦，係即係要求長者家屬填不同意嘅原因嚇，一個背後嘅理據啦。咁第三咧，我估亦都可能咧，即係填表嘅原因，亦都係因為想即係家屬咧係可以考慮或者去確認明白，其實唔打針咧係有一個風險嘅。咁我而家想像到就應該會有三個原因啦。咁不過咧，我亦都會諗咧一啲所謂叫法律上面嘅問題嘅，即係話如果院舍嘅老人家而家佢唔係一個叫強制接種嘅群組啦，咁究竟家屬有冇咁嘅責任要去提供一個唔接種嘅原因呢？因為如果我哋諗下，其實成年人同埋青少年咧，我哋唔打針其實都唔使提供原因噶嘛， 係 係啦。咁點解即係長者唔打就要提供原因呢？咁樣咁頭先咧，陳燕平咧，你亦都讀咗一個即係社署對於我哋一啲查詢嘅回覆啦，嚇就話家屬咧如果冇喺指定日期之前回覆咧，就會按專家建議同埋沿用多年嘅一般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嘅做法，包括得到院友同意。嗱、我就諗咧，有一啲院友咧，佢未必有能力咧去表達佢同意定係唔同意接種疫苗嘅，咁如果喺呢一啲情況之下，即係家屬又冇回覆啦，咁院友又冇能力去表達究竟佢嘅意願係點嘅時候，咁又會點樣處理呢？ 政府就強調啦，其實咧成個嘅接種嘅先導計劃啦，當中咧係唔存在施壓嘅。咁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就話啦，即係呢一個嘅流程咧係同每年嘅流感針嘅流程咧基本一致，係希望能夠簡化程序咧，等更加多嘅長者接種，所以就強調唔存在即係有一啲嘅意見話咧係施壓啦咁樣。咁同埋佢亦都係即係強調啦，話醫學證據佢咧係好清晰，長者係需要接種疫苗嘅。咁如果家人反對，當然就唔會為長者接種啦。咁我諗即係頭先啊林志恩指出個點就係特別就係、是，即係如果佢唔回覆，咁然之後醫生評估咗覺得佢適合就為佢打針嘅。咁呢、這個到底當中會唔會有一啲嘅問題存在咧？嗰、那個接種者嘅意願啊，係咪充分地得到保障咧？1872311，不如咧我哋六點半新聞翻嚟再傾傾呢一點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台湾花莲一栋拆卸中嘅酒店倒冧，未知有冇造成伤亡。涉事酒店位于花莲火车站附近，近日进行拆除工程，大楼喺下昼突然倒冧，压向路面。消防接报到场，仍在确认有冇人被困。政府向大約550萬名在7月17日或者之前登記電子消費券的市民發放第二期消費券。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放第二期消費券適逢國慶長假期，形容市面氣氛好。對於消費券會不會加碼，等所有市民領取消費券之後再檢視。零售管理协会话，接近年尾消费旺季，市民或者会将消费意欲延后，预计第二期消费券的热切程度未必及第一期。而一早有市民在便利店排队，透过拍卡以八达通领取消费券。有市民计划购买电子产品，有人即时到酒楼饮茶。有酒楼话，消费券短期内有助带动营业额。有珠宝店希望消费券同一连三日假期可以增加人流，带动消费。政府宣布下星期一起调整深喉唾液样本收集服务的安排，主要因应当局已经不再接纳深喉唾液样本作强制或者定期检测。政府总部等7个样本收集点当日起停止运作，其余76个样本收集点将会继续运作。政府发言人说，考虑到仍然有市民不时进行自愿检测，有助社区监测，政府会继续免费提供深喉唾液样本收集包，便利自觉有较高感染风险或者是轻微不适的市民接受免费检测，政府会适时调节样本收集包的供应量。 澳洲计划11月起重开边境，首阶段包括容许完成接种疫苗的国民前往海外，回国之后需要完成7日在家隔离，但重开和国内防控有关联，各州的疫苗接种率必须达到80%才符合资格。澳洲现阶段仍然不会对海外游客开放，但表明几项的商务行程可以获豁免，包括荷里活影星入境进行电影和电视拍摄。另外，澳洲宣布承认中国的科兴和印度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外界相信是准备给接种这两款疫苗的海外游客和留学生重返澳洲作准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清劲，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消费券刺激的作用有几多呢？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言， 推出来那一下就大家很热切去用，但是呢其实这个力度呢就维持了大概一个星期左 右。听众陈先生， 消费券呢，我过八达通呢，我反而是搭车交通费或者买多一两樽汽水，大额消费我都是用 cash。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6:09 U16 东方龙狮对进锋，今晚8:09 U18 东方龙狮对进锋，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行政长官会喺10月6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喺当日下昼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喺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查阅。 对于这些走私的罪犯，我们一定会全力去打击，联同所有相关的部门，包括是内地的执法部门。 一名水警高级督察在执勤时殉职，政府会怎样加强打击海上走私活动？另外，保安局正准备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情况会是怎样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高福慧、李文，今个星期六请来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刚才咧，我哋亦都同大家简介咗咧，就系政府喺安老院舍咧，其实而家系讲紧10间嘅安老院舍啊，推行紧一个先导计划嘅，就系有关接种咧系新冠嘅疫苗嘅。嗱，咁啊，大家即系点睇呢一个嘅计划嘅措施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咁啊，醫生嗰方面，佢哋又點樣去理解啊？即係而家嗰個嘅做法咧？電話旁邊咧，林子欣，我哋就揾嚟咧醫學會嘅會董，亦都係老人科專科醫生佘達明嘅。佘達明你好。 系你好， 系首先想请问啦，而家咧政府所推行嘅先导计划啦，其实就即系需要去啲院舍咧做一啲嘅讲座嘅健康讲座啊等等咁样嘅。你过往系咪都有一啲嘅经验去院舍做呢类嘅健康讲座噶？ 系啊，因为咧我哋睇翻咧，其实咧好多长者咧。見到咧都係對呢個疫情啊，或者對呢個新冠病毒啊，或者對啲疫苗咧係一知半解嘅，亦都好多疑問嘅。而我哋好多時都俾一啲早一輪嘅新聞就話，哇打完疫苗好多有副作用啊，有傷亡咁樣，咁令到咧嚇怕咗好多長者。咁其實我哋睇翻咧，就而家呢個喺個院舍嗰度推行呢、這個先導計劃嘅話咧，我覺得其實都係亡羊補牢嘅，但係有做好過冇做。咁其實我自己睇翻咧，我哋點解我哋係喺發達國家裏面咧，我哋嘅長者嘅接種咧係全世界最低嘅。譬如你睇翻英國、美國、加拿大，我哋都係最低嘅。大家我哋我個國民生產總值差唔多。咁點解咧？因為原來咧好多譬如英國、加拿大咁樣咧，佢個醫療制度咧係由家庭醫生制度嘅。 嗯。 由長者其實由兒童開始咧，先有個醫生跟住佢哋嘅。咁變咗咧，佢有咩事咧，就會同個醫生講，醫生咧佢好信任個醫生嘅。咁變咗醫生話打，佢哋就會打噶啦。但係香港咧喺一個喺我哋喺港英過渡過嚟嘅制度裏面咧，原來係冇咗家庭呢個醫生制度嘅。咁我哋所有嘅病人咧，都係譬如睇政府醫院，次次唔同醫生，好焦慮嘅。其實咁如果遇到病情嘅話咧，冇人問嘅，你唔可以走翻打電話去翻醫管局問翻個醫生噶嘛。咁問到。變咗就睇埋啲新聞嘅話咧，變咗令到啲長者咧，第一又冇醫生熟，第二見到啲資訊又好好偏有啲壞嘅資訊嘅話咧，變咗好多長者好擔心啊！所以咧就而家我哋就變咗係，既然冇家庭醫生跟進，亦都係冇啲我哋可以譬如去講下書啊，俾啲正確嘅資訊俾佢啊，等佢安慰一下，咁啊等佢會安心啲，咁咧就希望可以。打疫苗，因為我哋見到咧，譬如香港嘅第二波咧，我哋安老院係一個重災區嚟嘅。你見到，譬如喺如果安老院惹到個病毒嘅話咧，其實死亡長者惹到之後嘅死亡率係大約25% 嘅，比年輕人多好多嘅。咁其實咧，而家我哋而家啲安老院舍咧，如果啲人咧啲長者唔打疫苗嘅話咧，其實係好多個計時炸彈擺喺度嘅。咁如果我哋咧，而家應該係要拆彈嘅時間嘅，應該我哋起碼要跟翻譬如歐西方嘅嗰、那個、那個標準，就起碼長者嗰度咧要鼓勵佢哋，咁希望我哋打多啲嘅話咧，希望保障我哋成個香港嘅健康。 嗱，但係亦都有一啲嘅意見咧，就認為咧，其實接種疫苗咧，始終都係一個同醫療相關嘅決定啦。其實應該一定要有一個清晰明確嘅意願嘅。咁但係咧，而家根據嗰個先導計劃嘅做法啦，如果咧嗰啲家屬咧冇喺指定日期之前回覆咧，咁咧佢哋就會係按照專家嘅建議同埋一般流感疫苗接種。计划的方法咧，就系包括得到院友同意啦，经过医生评估系合适啦，就会为咧院友就打个针嘅科兴疫苗啦。其实即系佢个家属，即系当然亦都会有佢各种各样嘅考虑或者顾虑啦。咁但系如果唔回复，就直接系忽略咗嗰个家属嘅意愿，呢个算唔算系可以满足到喺医疗上啊？系有一个即系好清晰嘅一个嘅指示或者？意愿喺度，先至做一啲同医疗相关嘅决定咧，算唔算咧？ 其实咧，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理想嘅做法嚟嘅。咁但系面对我哋而家我哋嘅医疗制度嘅缺陷，头先讲咗啦，每个长者都冇一个信赖医生可以跟进，咁佢自己啲资讯亦都系比较偏颇嘅话咧，咁而我哋面对嘅就唔系一个个人嘅健康问题，譬如话我系咪要打手术，有一个全民嘅公众健康嘅情况嘅话咧。咁變咗就呢啲唔理想嘅做法咧，但係都係有可以幫助到咧，可以我哋就講過啦，係拆彈，即係將一啲譬如起碼將啲最高危嘅群組可以打多啲疫苗，多啲保護。咁我哋目標咧係保護長者。咁呢個當然唔係最好做法啦，最好做法就係話個家庭醫生同個長者相識咗幾十年，解釋俾佢聽。咁等佢了解得清楚最好，但係我哋冇呢個最好嘅方法。咁而個個長者咧都唔知揾邊個醫生望問打，譬如你要去醫管局，你都唔知問邊個，其實冇得醫生問嘅而家。 咁去私家醫生嗰啲咧，亦都係可以有時睇，有時唔睇，咁都唔係話時常睇你嘅。咁變咗亦都可能要費用嘅，都係要。咁變咗喺一個咁多缺陷嘅制度裏面咧，我諗呢個做法咧係一個暫時性，而係一個可以幫助到即係保護全體香港嘅健康，一個整體嘅利益緊要啲，係啦。 係。 跟住我嘅一個係咪話我要做手術啊？係咪要有清楚嘅指示啊？咁呢個就個別嘅醫療問題啦。但係因為講緊係一個公眾健康嘅問題。 但如果有一啲情況咧，係個院舍佢可能個長者佢本身係冇家人啦，又或者係個院舍聯絡唔到佢家人。咁但係如果個長者本身又未必有能力去表达佢意愿嘅时候咧，咁应该点样去决定究竟佢哋应该系接种定系唔接种疫苗？ 如果譬如我讲嘅一般嘅手术嘅话咧，譬如佢假设要做手术嘅话咧，我哋会以佢嘅最佳利益为主体。譬如佢冇家人嘅，佢自己亦都系可能有认知障碍嘅，咁我哋做唔做手术咧，我哋睇下系咪对佢系最佳利益嚟去决定嘅。咁如果系喺香港嚟讲，打疫苗咧系对一个长者嚟讲一个最佳利益。是个好处比唔好处是多几万倍的。咁我觉得就即完全都冇考虑嘅余地。 咁你哋去判断系咪最佳利益嘅时候，系咪譬如睇佢过往嘅一啲接种疫苗嘅历史或者佢嘅病历等等嘅因素去决定？ 我睇翻咧，譬如好得意嘅，我哋睇翻长者嗰方面咧，原来你发觉咧，所有疫苗咧，譬如就喺年轻人咧个副作用多啲嘅，长者个副作用少好多嘅。我见我好多病人系80岁、90岁，甚至100岁都好。打就算打係話，啲人話伏必泰快手一隻好多副作用，但都係冇乜副作用嘅。咁所以咧，我以我哋嘅經驗嚟講咧，所以我哋好有信心咧。如果個病人，如果醫生睇過個病人覺得適合佢打嘅話咧，我覺得係對個病人一個係百個利益係大過個害處嘅。 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呢一個嘅先導計劃啊，有冇啲乜嘢嘅意見同睇法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傾一傾嘅。咁啊，亦都如果你係有參加咗先導計劃嗰啲院舍嘅家屬，即係佢如果你真係反對嘅時候，佢要你填一個反對嘅理由。對於呢一點，你哋又點睇呢？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發表你嘅意見嘅。嗱，不過石達明啊，即係因為咧，我哋接種疫苗嘅时候咧，其实佢本身咧都系嗰份表格入边咧，都系要你去表达咧，你其实系清晰都了解咧，究竟接种疫苗有啲咩嘅副作用啊等等噶啦嘛。咁我哋点样去到掌握嗰个院舍嘅长者？嗱，如果好似譬如林志恩头先所举嗰啲例子嘅，佢可能表达能力稍逊嘅，我哋点样去决定原来佢真系清晰了解嗰个接种疫苗嘅好处，以及系可能会有机会嘅副作用，然之后就即系帮佢做一个接种嘅决定咧？即系我哋点样去分清楚呢一样嘢咧？ 頭先我哋都講過啦，譬如一般做手術嘅話咧，如果係每個病人咧選擇做唔做手術咧，都係要睇下個好處，自己承受個風險，自己評估，又知道曬好處同唔好處，然後再決定嘅。咁問題就係對一啲譬如有認知障礙嘅長者，清楚啦，咁我哋都係會以佢最佳利益為一個選擇嘅。咁邊樣嘢係覺得幫到佢嘅？唔會話一個認知障礙嘅長者，有認知障礙長者，而佢有妄想炎。佢因為佢唔明白，我哋唔幫佢做，我哋唔會咁樣嘅。或者係一個，譬如有一個佢有血壓高，佢認知障礙，性血壓高可能有副作用，我哋都唔醫佢血壓高，我哋唔會咁做嘅。即係喺香港地，至少唔會咁樣。咁所以無論血壓高唔係有即時嘅，譬如有即時嘅危險嘅，譬如盲腸炎啦，冇即時危險嘅，譬如血壓高，我哋都照醫嘅。咁所以喺譬如呢個疫情嚟講咧，我哋希望咧，如果係呢個疫苗咧，係對可以保護到安老院舍裏面嘅長者，我覺得安老院舍咧講過啦，係非常之高危嘅，即係曾經講過咧，佢哋個死亡率係如果係爆發嘅話係25% 嘅，同埋一個社會好嚴重嘅問題嘅。咁權衡嘅話咧，個好處同你唔好處咧，其實相差太遠啦，就都唔係選擇。我自己覺得咁樣 係啦。 咁政府都強調咧，其實今次接種新冠疫苗嗰個流程咧，就同過往啦嚇，即係一般沿用嗰個流感疫苗個接種個流程係好相似。咁但係咧，據我理解就係接種流感疫苗咧，就唔需要個家屬去解釋點解唔同意個長者接種噶嘛。咁而家嗰啲家屬佢需要去提供個理由啦，你認為嗰個合理性喺邊度咧？ 其實呢個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譬如接受與唔接受咧， 石達明係 可能咧，你个电话线路有少少问题，或者我哋上线咧再拨通，再同阿佘达明继续倾啊。佘达明咧系一位老人科嘅专科医生嚟嘅，咁亦都喺即系一啲嘅院舍，譬如接种其他疫苗啊、健康讲座啊嘅经验咧，都系有喺度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你又点睇今次政府推行嘅呢一个先导计划咧？都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嘅。咁當然都有一啲嘅人士都關注到咧其他嘅一啲嘅問題啦。請翻阿佘達明翻嚟先，佘達明係， 係 唔好意思，係你繼續啊。頭先嘅線路有問題， 其實我睇翻咧，其實呢個咧做法咧，其實都唔係一個理想嘅做法嚟嘅。咁我之前都講過啦，唔係一個最理想的做法。個問題就係話，基於制度嘅缺陷同埋個你見到以往嘅慘痛嘅經驗，咁變咗就我哋結論都係咧希望。每一个长者都受到保护，这个是最紧要的。每一个长者的命呢，我们都是命来的，我们都要保护。咁无论他接受什么资讯都好，有些之前可能有些错误的资讯啊，人家可能街头巷尾得到的那些打疫苗会很多副作用这样。但是我们看回实在数据呢，其实都相当安全的。咁如果不打疫苗的话呢，他不是个人的问题，不是个人没有保护，而是有机会是令到个院舍呢是面对到其他人都有问题。 嗯， 因為我哋邊過你見到，譬如係喺外國講群體免疫，唔係一個人嘅免疫，係群體嘅免疫。所以你打得唔夠多嘅話咧，個作用冇咁大嘅。咁所以正正係咁樣嘅話，這個唔理想嘅安排咧，我哋覺得咧，而家佢咁做咧，都亦都無可厚非。咁我只係希望可以推行呢個多啲人打，而係希望群體免疫。最終都希望保護院舍，唔好成為院舍成為重災區。咁如果我哋都仲係記得，你見到院舍一有咧，要啲院友幾辛苦，要用啲車送佢哋去隔離，去到隔離都冇人照顧，其實好淒涼嘅。咁你見到我哋有十幾萬長者喺呢個院舍嘅話咧，咁完全不堪設想。所以咧，佢做依步咧，其實我覺得係太遲。但都好過冇做，應該第二三波應該開始做嚟咗。 係嗱，當然即係喺公眾健康嘅角度咧，接種疫苗嘅好處多過壞處呢個信息咧，我相信公眾都接收得非常之清晰嘅。咁但係喺今次嗰個計劃入邊，你都講咗，可能有啲地方咧唔係咁理想啦。不過站喺公眾健康嘅角度咧，都要咁樣去推行法啦。但係變相咧，會唔會將個責任就落咗喺嗰一位去做健康諮詢講座或者幫嗰個長者做評估嘅醫生上面咧，因為本來即係嗰個嘅決定就應該要由嗰個嘅病人或者係即係嗰個院友啦，或者去嗰個家屬啦去到作出噶嘛。但係而家似乎變相就係將個責任咧擺咗喺醫生上面，你又點睇呢？ 其實一嬲咧，醫生咧都係一個醫療制度裏邊咧。要承擔最後的責任嘅，譬如你見到，譬如以往嘅事件，沙布擺得唔好咧，都係醫生負責任嘅。咁所以醫生負責任係一定噶啦。不過你話係咪會好一個唔合比例嘅責任咧？我覺得係一個譬如一個醫生去到臨床睇，佢覺得個病人食曬藥噶啦，有足夠嘅，即係唔會話好危殆啊咁樣，而適合打嘅話，以佢一個個人嘅判斷嘅話咧，我諗啲醫生咧係應該冇問題嘅。即係這個唔係一話好，這個疫苗唔係話好毒啊、好危險啊，會有多副作用睇住啊。而呢個我哋疫苗見到咧，喺長者嚟講咧，個副作用相當少嘅。咁如果我哋因為而喺一個疫情裏面咧，醫生嘅責任係大咗嘅，咁呢個無可否認嘅。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你要平衡翻個對個院舍個保護，對個長者生命個保護，咁我覺得係比較強力啲推行。一個大多數人的多一部分的長者接種的話呢，是對長者來講，對香港對長者本身來講呢，都是一個有益而沒什麼害 的做法來的。那醫生是一定要負責任的了，這個辦法的。 嗯，如果換另一個角度睇咧，頭先你提到話院舍爆發咧，即係可能係一個計時炸彈啦。其實而家我哋就諗緊咧，冬季咧，其實佢同時係新冠啦，同埋流感嘅高峰期嚟嘅。咁你可以想象就係，如果一個長者佢要打兩針新冠疫苗加一次嘅 流感針咧，而每針係要相隔14日時間，其實嗰個時間壓力係好大嘅。咁你認為而家政府需唔需要就住譬如呢一個咁嘅外展嘅即係接種服務咧，喺全港啊院舍實施，需要一個時間表咧？因為嗰個院友嘅數字都好大嘅，即係大概全港都有7.5万院友咁多。咁係咪應該要有比較實質一啲嘅時間表去推行呢一個接種計劃咧？ 要嘅，因為咧唔單止係除咗新冠疫苗咧，同埋呢個流感疫苗啦，咁我係需要咧係希望可以多啲長者接種嘅。咁而家佢一個只係先導計劃，咁佢會好快睇到個第一件事個譬如個院舍嘅施打程度啊、長者嘅情況啊，以及醫生嗰種感覺啊咁樣，做一個譬如作一個報告咁樣，然後再睇翻再大一個大規模推行的話應該怎麼做，那我想這個先導計劃我應該都是給個機會給他，希望他看過之後我們再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咁而家嗰個先導計劃，你觀察嗰個反應係點咧？即係嗰啲譬如家屬啊，對於要簽一個同意書，要提供理由，佢哋有冇一個好大嘅反應啊？還是其實佢哋都係接受？ 家屬咧，有一部分咧都好焦慮嘅，因為你見到之前好多啲媒介咧話打疫苗無端端會死啊，嗰啲咁樣，咁變咗或者會打疫苗會死好多人啊咁樣，即係我哋之前媒介好多用呢啲咁嘅信息，咁令到咧啲好多家人都會有誤解嘅。咁依家就我哋譬如一個媒介咁啊放一個信息，其實醫生要花雙倍嘅能量咧，其實要去解釋翻俾個長者聽，同埋俾啲數據俾佢聽下，等佢知道咧去放下呢、這個即係、疑慮咁樣嘅。咁呢個情況咧係有嘅，都唔少嘅。咁所以咧，其實所以嗰個社會整體咧，要需要大家合作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如果啲資訊係好大家好 conflicting 嘅話，即係好有矛盾好多矛盾嘅話咧，會令到好多健康應該係有益嘅健康措施咧推行咧係事倍功半嘅。尤其是我哋落緊嗰個啦，我哋冇家庭醫生，其實咧啲個家人佢都問唔到，家人自己都冇家庭醫生，佢想揾個問個相熟醫生都問唔到啊！佢都係睇新聞咧就知嘅。因為你冇理由咧，走去俾錢去個家庭科醫生嗰度俾錢去問佢嘅資訊嘅，咁我呢個唔合理嘅，我哋都唔會又鼓勵叫啲人咧去排政府門診就去問個資訊嘅啫，咁變咗就成日冇得問嘅。依個係正正係我哋喺自從1990年成立一個有缺陷嘅一個港英醫療制度之下咧，係冇咗個家庭醫生嗰度，依個先至係令到我哋所有事咧都事倍功半。 是那石大明啊，最后我想请问啊，即是如果是要比广泛地去推行这个疫苗接种的计划的，即是这个外展的接种计划啦，即是你估计譬如医生或者是医疗方面需要几多的人手才可以做到这个全面的计划呢？另外你自己觉得在推行政策上面呢，譬如卫生署啊各方面那些又应该怎样去即系揾到足够嘅人手去推行呢啲嘅计划咧？ 似乎我睇就冇乜问题，因为而家我见到咧就好多私家医生组织咧都有义务工作队咧去啲社区嗰度咧去帮手嘅讲书啊，或者系帮手一个中心嘅接种个计划都有帮手嘅。咁其实就好多医生愿意，即系香港有14000个医生，咁话多唔多，话少唔少。但系咧就我谂喺院舍方面咧就去支援咧冇乜問題嘅。咁而佢院舍本身亦都有衛生署有醫生啦，亦都喺醫管局咧有個叫做老人外展隊嘅，亦都係恆常咁樣咧有醫生姑娘上門。所以人手方面咧，我覺得係會加多咗個工作壓力，但係總可以解決。 好啊，多谢晒你，石达明倾到呢一度啊，石达明咧系医学会嘅会董，亦都系老人科嘅专科医生啦。咁啊，林志恩，如果我哋睇翻个数据啦，其实咧接种咗第二针新冠疫苗嘅人口当中咧，长者占嘅比例咧，比其他年龄组别咧系少嘅，即系喺70到79岁就系有36.6%啦，而80岁或以上咧系得12%，即系对比 起咧，譬如六十至六十九歲有55.37%嘅百分比咧。啊，即係相對係真係少啲喎。 係啊，咁我諗政府佢提出即係話要簽同意書呢樣嘢咧，其實個背後理由都好簡單啦，即係頭先你所講啦，嗰個接種率低啦，同埋即係染病個死亡率亦都高啦，即係對於長者嚟講。咁亦都頭先阿石醫生提過，就係上年院舍都出現過一啲爆發啊嘛。咁政府可能咧就係想去趕及冬季來臨之前就增強對於院舍保護啦。咁不過我即係始終認為咧，即係頭先所講嗰個行政上面安排，即係話你係咪要签嗰个同意书咧？其实嗰个只系令到家属去了解唔打针嘅风险啫。咁、但系你话系咪可以喺嗰个源头提供一个所谓动力俾佢哋吓，系令到啲长者打针咧？即系呢个我又觉得个同意书本身系做唔到一个诱因嘅作用嘅，即系佢只系令到你明白嗰个风险喺边度咯。 5G 网络逐步普及，上下载的速度将会大大提升，游戏、娱乐、教育以至医疗都会进入新的一页。 业界认为 5G 还会带动整个物联网的发展，由自动驾驶到智能城市。 但亦有人担心人类会进一步被机械操纵。 5G 到底会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改变呢？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之 5G 新世界》 今晚10点， 港台电视31 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初创是很有前途的，不过是要给一些愿意接受失败，在失败之中是不断成长的朋友。 与 CEO 对话，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又转一转一个话题啦。嗱，林志恩啊，较早之前咧，其实大家都会比较关注咧今年嘅小一啦，同埋中一啦嘅学生嘅人数嘅，因为之前亦都有一啲嘅学校就话，即系佢哋嘅学生嘅数目啦系减少咗啦。咁其实咧最准确嘅数据咧都要靠教育局咧喺每学期初咧点人头。嗱，一点人头嘅结果咧就出咗嚟啦。根据资料咧就系喺公营小学啊，今年咧一共減少了15班小一嘅，咁而公營中學咧就減少了8班嘅中一，呢、這個咧就係對比起今年3月啊批核嘅2021-22學年嘅總班數啊。 嗯，阿陳燕平，其實我哋之前喺節目咧都討論過好多次關於學生人數同一啲移民隱憂嘅關係啦。咁今次好似個數據某程度上都算即係證實咗我哋之前部分嘅估算啦。咁而咧今次有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咧，就係政府究竟點樣去所謂叫點人頭嘅咧？嗱，局方咧就話佢考慮到咧跨境學生同埋非華語學生因為疫情嘅緣故啦，未必可以嚟到香港翻學。咁所以咧，今年咧去點人數嘅時候咧，就係只要啦嚇有啲學生咧有參與網上學習啦，或者其他在家學習嘅模式咧，都會點算為在學嘅學生。咁而且局方亦都係即係手鬆咗啦嚇，點算嘅時候咧，亦都考慮咗以呢間學校過去嘅收生情況係點樣嘅。 咁所以實際啊，究竟減少咗嘅學生嘅數目或者班數係點樣咧？7点新聞之後，我哋揾教育界人士同我哋傾傾。1872311。 中國嘅科興同印度生產嘅阿斯利康疫苗，外界相信係準備讓接種呢兩款疫苗嘅海外旅客同埋留學生重返澳洲作準備。天氣方面，廣東地區風勢微弱，同時驟雨正影響該區。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風勢清勁，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同大家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大家好，我是曾卓贤。我觉得阅读是同旧时的人做朋友。

咧，15班同埋8班咧，只係計及到3月批核咗呢一個學年嘅開班嘅數字嘅啫。其實咧就未計咧喺即係嗰陣時批核嘅時候啦，究竟對比上一年咧係減少咗幾多嘅？所以如果我哋係要去評估到底學生人數係少咗幾多，對學界造成啲乜嘢影響咧，咁就要再睇翻咧嗰個完整數據咧先至得。咁同埋有咗呢啲數據之後，最重要嘅一點就係用啲咩方法去應對咧？因為我哋而家咧，即係無論係開班線啦，亦都有一個人數嘅規限啦，同埋咧教師嘅編制啊，亦都係同你間學校有幾多班咧係相對應噶嘛。咁點樣應對呢啲嘅問題咧？呢個先至係關鍵。 嗯，嗱，咁而家咧，其實教育局都表示咧，佢哋其實有一啲嘅準備嘅措施嘅，譬如如果因為即係小一學生人因為人口下降啦嚇，而導致總班數減少咧，而出現咗一啲我哋所講超額教師嘅情況嘅話咧，咁嗰啲老師咧係可以最多保留3個學年嘅。咁另外咧，教育局亦都鼓勵啦，係譬如有一啲嘅學校佢身處嘅地區咧係比較出現一個學位過剩嘅情況。情况之下咧，教育局亦都会鼓励咧呢啲学校咧系申请跨区重置嘅。咁啊，但系当然啦，即系呢啲措施佢系属于一啲短期嘅措施啦。因为头先我所讲啦，系教育局鼓励一啲嘅学校去可以跨区重置啦。咁呢个就系学校去决定嘅，就唔系教育局由上而下去决定啦。咁当然啦，政府需唔需要即系推出一啲更加即系所谓叫中长期嘅措施咧？其实都视乎咧个数字，究竟嗰个学生减少同埋缩班嘅问题咧，佢见咗底未嘅？即系佢一个短期啊，还是佢系一个长期嘅问题？ 咁同埋亦都要留意啦，即系我哋而家所讲紧咧嗰个公营小学嘅嗰个数字嘅变迁咧。其實可能有好多因素所引致嘅啦，咁剛才林智恩都講咗少少啦，咁另外一個就當然係譬如會唔會有啲嘅學生佢係去咗其他嘅私立啊，或者係直資嘅學校，因為可能係直資學校或者私立學校亦都多咗佢嗰個嘅空缺嘅位置，咁所以亦都造成咗一個即係學生嘅數目嘅浮動咧，咁個整體嘅影響到底會係點咧？咁呢啲嘅問題咧，其實都需要咧留意嘅。咁不過，其實學校點樣去理解而家嘅數字，同埋用啲咩方法可以應對到咧？電話號碼1872311，大家去打碼嚟同我哋傾傾啦。亦都電話旁邊啦，我哋請嚟資助小學校長會嘅名譽主席張勇邦啊，張勇邦校長你好。 系你好， 系张邦校长啊！首先咧就想即系请教一下一个实际嘅数字啦，因为我哋而家讲紧减少15班小一同埋减少8班嘅中一咧，都系对比起3月咧批核呢个2021-2022嘅学年咧嗰个总班数嘅数字啦。咁但系如果我哋计及晒即系3月嘅时候对比上一个学年缩减咗嘅数字，其实实际喺公营学校系少咗几多班嘅小一啊？ 我哋就自己就冇具體數字嘅，即係如果官方可能有掌握得準確啲啦，咁啊，但係都係譬如類似你傳媒朋友去計咧，佢話當其時其實3月都對比上一年咧，可能都已經縮咗少班數，咁但係我冇確實嗰個數據喺手係。 咁如果我睇翻一啲嘅传媒报道咧，似乎就系计翻即系3月嗰阵时核准嘅开班数同对上一年比较，而家再加埋呢15班咧，应该都少咗50-60班嘅，即系唔同传媒嘅统计数字有差别啦。咁但系总嘅嚟讲都有差唔多成50-60班嘅小一，系咪啊？ 我都系冇数字喺手，所以我答唔到你嘅，咁但系都我都系睇传媒嘅数字，佢哋都系大约系咁嘅估算啦，系啦。 咁但系而家譬如即系今次点人头咧，亦都头先有提过啦。譬如一啲跨境生或者非华语生，佢可能唔能够嚟香港翻学嘅，有参加网课或者其他在家学习模式咧，都当佢系继续系嗰个学生嘅。咁同埋其实系咪另外有一啲嘅计算方法，系令到而家嗰个实际减少15班呢一个数字已经系叫做宽松咗嘅咧？ 首先嗰、那個寬鬆措施，教育局係都應我哋 議會校長會的建議呢都有做了。咁其實以往呢其實過去呢兩年都有個即係由小班譬如10人開班到23人又計算一班，咁其實已經下降了。譬如有四班嘅，咁就可能少咗八個都可以成為四班啦，咁樣計啦。咁但係其實當中仲有一啲嘅寬鬆都做咗嘅，即係有啲區咧，有啲學校可能佢本區佢哋本身都係一個受歡迎嘅，都有一定嘅家長嗰個口碑啊，或者係受家長歡迎去報讀嘅。咁但係因為應對今次呢、這個下人口嗰、那個下跌嘅趨勢，即係適齡人口下跌嘅趨勢，咁就教育局都會因應翻過去三年嗰間學校嗰、那個受歡迎嘅程度啦，或者係今年實際上佢亦都有冇一啲數字係令到佢都知道呢間學校都係仍然都係受家長有歡迎嘅，咁都會計埋啲因素在內嘅，咁就唔係單止係數，我哋講數人頭咁簡單啦，咁所以都有兩個因素，即係一就係過去三年嗰個受歡迎嘅程度，二就係今年落實你今年嗰個有冇即係受歡迎咧咁樣，咁佢都計埋呢啲因素落去，咁加埋真正喺9月15號即係在籍嘅，即係或者係我哋講數人頭嘅嘅數字，咁就將呢個三個嘅數據加埋咧，去考慮間學校有冇需要縮班。咁所以其實如果計埋呢個寬鬆措施咧，都應該唔止呢、這個即係減15咁簡單嘅啦。咁其實嗰個情況嚟緊，我哋都要面對嘅。 政府咧而家嗰个短期回应措施咧，即系如你头先所讲，就系去调整嗰个计算人头嘅方法啦。咁另一个即系政府提出嘅解决方法，就系去处理嗰啲超额教师啦，就系可以保留最多三个学年啦。同埋另外头先我哋亦都提过、就是，就系可能咧有一啲学校咧系可以申请跨区重置。你认为呢一啲措施咧系咪就系可以解决到而家嗰个小学入学额出现即系下降嘅情况？ 其实嗰、那个几样嘢啦，因为如果我哋佢能够即係保留嗰啲超额老师三年嘅话呢，都会即係睇下呢个所谓个寒冬期究竟几耐啦。咁就亦都系一个宽松嘅，即係令到学校嗰、那个老师嘅团队即係可以保留返个士气啦，同埋实际嗰、那个教学嘅质素。咁所以我哋都係比較歡迎，但係當然啦，你話如果呢個寒冬期係又唔止三年，咁又點呢？咁樣咁呢個就反而就我哋業界就希望，即係無論係教育局或者係政府，都係整體去睇，就喺個短中長期去睇下點樣可以幫到呢、這個情況咯。咁當然啦，嗱我哋其中一個喺度講緊就係小班教學策略嗰度咧，嗰、那個政策，咁其實應該咧就係全面去推行啦，即係開始要盡快加速，因為其實而家仲有十零個 percent 嘅，即係百分之十幾嘅學校咧係仲係冇行到小班嘅，而冇行小班嘅話咧，嗰、那個相對個數字都好緊要嘅，雖然。呢、這個仍然都有學校啊，我覺得自己學校比較受歡迎或者吸收能力強，正因為咁樣，咁其實而家喺寒冬期，大家業界都係要即係大家都要同負一壓啊，即係大家坐埋一條船咧，我覺得係大家彼此都要公道，即係如果劃一咗嗰、那個收生率咧，那個收生額咧，咁就令到整體個生態都會健康咯。 咁你哋業界認為其實個寒冬期係所謂叫做過咗未，或者佢係見咗底未咧？喺今年， 其實本來咧，如果係以我哋小學嚟講，小一嗰、那個適齡人口，如果根據嗰、那個出生嗰、那個計數咧，那個統計咧，其實本來呢一兩年應該係高峰添嘅，咁但係因為正如大家都知道，我哋有兩大原因係令到我哋嗰個適齡嘅學生係減少得好緊要，就係、是、一就係、是因為呢個社會嘅問題啦，令到有啲即係外流嘅家庭，即係外流嘅家庭，即係話講移民外流嘅，咁佢 離開咗，咁佢呢個幾時會翻翻嚟唔知道。另外就係個疫情啦，疫情就係令到南下嘅學生即係個通唔到關，南下唔到啦。咁嗰個疫情同埋個通關時間係點咧？呢啲唔係我哋校長或者係我哋業界可以去決定到嘅。咁我諗整體我諗就要即係靠政府方面或者局方方面嗰、那個整體行政領導嗰方面去處理，同埋喺可能。甚至乎是整個社會啊，或者是同內地啊，即係一個有兩個因素咁，所以係其實兩樣嘢都要處理嘅，咁就並非業界去可以個別去處理到啦。 張校長，譬如你頭先講到咧，即係用一個嘅咩方法去應對而家嘅情況啦。咁提到一點就係咪係講緊即係譬如各間學校係唔係劃一？嗰、那個嘅學生嘅人數咧，即係唔俾佢超越某個上限咧嚇。嗱咁但係我想問，即係呢一個措施其實除咗係資助學校，即係公營學校係需要跟從之外，你覺得喺譬如直資學校啊，其他嗰啲咧，有冇需要都有一啲嘅相關嘅措施配合咧？因為即係學校之間個學生嘅流動，佢其實除咗可以喺公營學校之間轉動，亦都可以去即係直資啊或者私立嘅學校啊嘛。咁呢啲亦都可能會引致到公營學校嘅學生人數有所變化噶嘛。 会嘅，不过呢始终嗰、那个如果你睇返嗰个学校嘅数字嚟讲呢，我哋90%都系呢个公营学校。咁嗰、那个直资甚至国际学校嗰个数字都系比较细。咁同埋呢嗰、那个受影响嘅相信都系中产以上啦，啱啱即系你要付费呀、你要有个家庭嘅背景配合到你先可以转到嗰啲学校。咁所以我哋而家正就系你公營，即係我哋講津貼資助學校嚟講咧，就係受政府或者教育局嗰個統一嘅管理啊，係奏效噶嘛。如果一聲令下，要盡快推行呢、這個全面小班，其實係應該係冇問題噶，係嘛？即係咁問，即係呢個小班與非小班其實已經增持咗好多年。其實呢個亦都係個契機咯，即係當你人口下滑嘅時候，你要會維持翻整體個教育界，即係喺小學裏邊嗰個生態係健康咁去發展嘅時候咧，就唔應該係仲有一啲話堅持即係我唔行呢個小班教學嘅政策啦咁樣。咁因為既然呢個係個政策咧，即係遠喺孫明揚局長嘅年代，我都真係面對佢哋嘅時候，我都問過呢個係有一個既然一個政策就應該落實啦，爭咗個時機問題，因為以往曾經試過嗰個人口就上翻嚟嘅時候，仲有加派嘅情況添，係嘛？咁我哋明嘅，即係如果你人口上漲嘅時候咧，我哋需要大家要一齊去承擔啲小學生係要就近入學，我哋容許即係暫時放下小班就去接受加派，但係因為而家呢個收生嗰、那個或者係適齡嘅學生減少嘅時候，咁就應該係要執行翻呢個小班嗰、那個安排。咁我諗咁係會公道，咁正話都講啦，短中長期其實都要諗下嘅，即係要應對啲忽上忽落嗰啲嘅適齡人口嘅時候呢，其實更加要諗下個機制究竟上幾多落幾多，政府都要即係要容忍呢。即係譬如我哋學校，我哋嘅小學，我哋既然喺人口膨脹嘅時候，我哋小班我哋都暫且放低，譬如每一班我哋加多5個，咁係咪而家係都可以最緊要嘅時候係咪都可以減5個？即係我舉例嘅啫，即係話當小人口上升嘅時候，我哋向上加；人口下降嘅時候，係咪都可以向下減咧？咁樣呢個係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嘅，係啦。 嗱，另一個咧應對嗰啲學生人數即係叫忽上忽落嘅情況咧，就係嗰啲教職員嘅編制同埋嗰個學校得到嘅撥款額啦。因為而家咧其實係按個班數去計算，即係嗰個職員嘅編制啦，同埋個撥款額噶嘛。喺呢點上面，你有冇啲咩建議可以彈性啲去處理？ 嗱，我谂呢个咧就要整体要同呢、這个即系局方去考虑，因为你个班数嗱，即系正如讲，如果佢唔忍，唔可以容忍嗰、那个人数下降嘅时候，我减嘅数，咁你个班始终一少嘅时候，你个编制亦要减噶啦，系啦，咁样。 好啊，唔该晒你张勇邦校长，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吓。张勇邦校长咧，佢系资助小学校长会嘅名誉主席，咁当然即系呢、這个问题咧，教育界系关注嘅，咁亦都需要咧教育局去到应对嘅。咁啊，睇下迟啲啦，即系会唔会教育局咧有一啲嘅新嘅其他嘅方法啊或者措施咧，去帮业界渡过寒冬啦。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倾一倾另外一个议题啊，就系、是、一个足足用咗23年先至起好嘅旺角行人天桥系统啊，唔知寻日开咗之后咧，今日有冇听众朋友行过咧？系咪真系增添咗唔少方便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讲一讲你嘅一啲嘅睇法噶。 神州星学系列 真系对于我嚟讲，我大学嗰四年系我目前为之嘅人生之中，我觉得系最开心嘅一段时间，见识到好多唔同嘅人、唔同嘅文化。 想知更多杨永凡从明爱马鞍山中学去到国立华侨大学旅游管理毕业嘅历程，记得留意收听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神州星学系列》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二朵游 俄罗斯堪察加半岛。 今个星期请嚟资深旅游人 Desmond 同大家回忆之前喺俄罗斯堪察加半岛睇火山、 睇棕熊、 睇冰川、 睇鹿群， 仲可以喺俄罗斯睇到最早嘅日出啊！ 每年更加引嚟世界唔同品种嘅三文鱼嚟到呢度产卵啊！ 难忘故事，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林志恩啊，头先我讲咧，即系用咗23年啊，先至能够完成嘅一条天桥咧，就系旺角道横跨弥敦道啦。咁但系咧，佢其实唔系一个政府嘅工程嚟嘅噃，系由一个地产商新鸿基咧所负责嘅工程。如果我哋睇翻咧，佢刊宪咧。就係講緊1998年啦，都真係相當之耐嘅一個嘅時間啦。咁同埋咧，如果我哋睇翻即係相關嘅資料咧，嗱佢1998年就正式刊憲啦，本來係預計咧2000年年底咧就能夠完成嘅啦。咁但係點不知咧，佢動工咧就都已經係2000年啦。咁嗰陣時候預計咧第一期嘅工程喺2002年嘅下半年完成啦。咁跟住咧即係到2002年第一期工程大致完成之后咧，就预计即係可以2003年嘅农历新年前咧就俾公众使用，点不知咧到最后咧先至係去到5年之后啊，即係2003年咧旺角道洗衣街嘅第一期嘅工程嘅部分嘅连接咧先至係终于完成。不过咧横跨弥敦道嘅延伸部分就停滞不前啦，咁跟住就经历咗即係好多嘅一啲嘅事件啦，包括咗系2014年嘅佔中運動嘅停工啦，咁亦都2019年有反修例嘅運動啦，同埋疫情嘅影響啦，跟住又有城巴意外啦，咁終於咧係到咧係2021年嘅9月30日，即係尋日啊，先至正式能夠啟用到噶。 嗱，呢個工程嘅性質咧，亦都衍生咗一啲監督同埋責任嘅問題啦。嗱，因為頭先陳燕平你所講啦，這個工程係屬於一間私人發展商嘅一個社區工程。咁政府咧喺過程入邊就冇招標嘅，咁而私人發展商咧佢嘅責任就係佢出資去起啦、去設計同埋去建造嗰條橋啦，咁而咧佢亦都係有一間自己嘅獨立工程顧問公司咧去監察成個工程嘅施工嘅進度，咁而完成咗之後咧嗰個管理同保養嘅責任咧就會不交俾政府噶啦。嗱，咁我又諗到一個疑問啦，就係、是、理論上咧，即係私人發展商喺向政府去交呢一個項目計劃嘅時候咧，應該有請一啲工程顧問啦，去預測嗰、那個即係竣工嘅時間噶嘛。咁啊，頭先阿陳燕平你所講咧，就係1998年嘅時候咧，就講到係2年。咁究竟當時咧呢一個嘅私人發展商，佢係請咗邊一啲嘅工程公司做顧問咧？咁而如果呢啲顧問公司佢估計錯誤咗嗰個竣工嘅時間，佢哋又係咪需要負上責任咧？咁同埋政府當時即係點解會即係接納？ 吓呢一个嘅即系呢一个嘅估算嘅日期咧？咁呢度入边都好多疑问啊吓，咁亦都有啲区议员就话：咦，系咪需要去揾翻啲好旧嘅记录去睇翻当时究竟政府同呢一个嘅发展商协议到底系点样嘅咧？ 同埋咧，呢条天桥咧延确咗咁耐啦，即系除咗系行人个方便程度会受到影响啦，其实最大嘅影响咧就系附近嘅商铺啊，因为工程咧而影响咗佢哋嘅生意嘅。到底情况系点咧？嗱，七点半新闻翻嚟同大家倾倾，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向大約550万名在7月17日或之前登記電子消費券的市民發放第二期的消費券。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放第二期消費券適逢國慶長假期，形容市面氣氛好。對於消費券會否加碼，等所有市民領取消費券之後再檢視。零售管理協會說，接近年尾的消費旺季，市民或者會將消費意欲延後，預計第二期消費券的熱切程度未必及第一期。而一早就有市民在便利店排隊，透過拍卡以八達通領取消費券。有市民計劃買電子產品，有人就即時去到酒樓飲茶。有酒樓說，消費券短期之內有助帶動營業額。有珠寶店就希望消費券以及1年3日的假期可以增加人流，帶動消費。多名政府官員分別落區探訪。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在社交網站表示，與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以及兩個局的政治助理，今朝出席完國慶升旗儀式以及酒會之後，分別到訪港島、九龍東、九龍西以及新界西，探訪住在劏房的基層市民。徐英偉說，希望透過家訪了解有關家庭的需要以及疫情面對的難題，並介紹政府福利計劃。徐英偉又到旺角麥花臣球場觀賞籃球賽事，並且與年輕人對話。他說會繼續落區了解市民想法和香港各種的民生問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亦都在社交網站說，早前到觀塘的翠屏村探訪兩位長者，兩個人分享已接種新冠疫苗，可以參加社區中心活動，又可以同鄰居打麻雀，保護自己亦都保護他人。聶德權說，呼籲包括公務員團隊參與這類的探訪活動。台灣花蓮一棟拆卸中的酒店倒塌，初步確認沒有人傷亡。事發在下午3時多，涉事酒店位於花蓮火車站附近，今日進行拆除工程期間突然倒塌，壓向路面，有3架汽車被壓毀，倒塌原因有待調查。澳洲貿易部長特漢證實，澳洲和歐盟的自貿協議談判已被推遲。澳洲早前宣布和美英两国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之后，取消采购法国潜艇，引起法国不满。欧盟亦都表达对巴黎当局的支持。特汉表示，澳欧第12轮谈判将改在11月，而并非今个月举行。下星期会同欧盟执委会副主席东部罗夫斯基会面，讨论相关事宜。他拒绝评论潜艇风波对谈判被推迟的影响。澳洲传媒报道，虽然欧盟没有提供推迟谈判的理由，但有官员承认潜艇事件引发欧盟对自贸协定谈判的反思。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清劲，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市建局、油麻地同埋旺角嘅地区研究规划出一啲概念蓝图出嚟啊！油尖旺区议会嘅主席林建文， 交通嘅问题同埋房屋嘅问题，唔经长远重建嘅规划咧，我哋系好难改善嘅。 测量师学会前会长何巨业， 你叫啲人搬走，但系冇个价值喺度，呢个社区冇办法更新，都系唔理想。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根据新修订的道路交通条例第56条，2021年11月7号起，条例中指明动物的定义会包括猫和狗。如果发生交通意外令猫或狗受伤，司机必须停车。如果猫狗的束养人在场，司机就要向他们提供所需资料或者尽快报警。想了解更多，可以致电1823或参阅道路使用者守则。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1872311，唔知有冇听众朋友咧，已经系用过旺角道横跨弥敦道条行人天桥啦，有冇提供到便利俾你附近嘅街坊或者经常出入嘅朋友？又觉得呢条天桥啊，成23年啦，先至能够整体完成啊？你嘅睇法又系点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林志恩，我哋请嚟咧油尖旺嘅区议员李慧峰啊，李慧峰你好。 系你好， 系喂，首先讲讲啦，就系寻日到而家咧，你哋有冇睇过嗰条天桥嘅使用情况啊？即系对于行人嚟到讲，系咪真系便利咗好多咧？ 寻日我哋朝头早咧，就运输署就邀请咗我哋落去开幕之前就睇一次先，跟住晏昼开幕嘅时候，我哋都睇咗。咁好坦白讲啊，一半用开嗰条弥敦道斑马线过马路嘅街坊咧，其实就未习惯用嗰条桥嘅。咁啊，上面条桥用嘅用家通常都系传媒啦，又或者系真系行过打卡嘅朋友居多。 嗯，吓，点解啲街坊都未习惯用嗰条桥嘅？因为佢哋唔知开咗。 喂，系，其实好明显系嘅，因为下边其实好多嘅工程都系未做好嘅。其实因为佢哋已经好多次延期咧，延到系最后一次系讲紧系第三季一定要完成，即系寻日。咁所以咧就将系靠近翻大角咀方向嗰边嗰个升降機同埋扶手梯嗰啲出入口咧，就做咗先，即係嗰個地面嘅平整就做咗先。側邊咧都係尋日先落石屎，仲未乾嘅。咁所以有好多水馬繼續擺咗喺度啦，繼續會有其他工程做緊啦。咁我諗應該係街坊係未意識到嗰條橋已經開通咗。 嗯，其实这个议题呢都横跨了即是几个油尖旺区议会的任期，因为它总共是23年才完成。那过去区议会呢就着那个天桥的工程延误呢，你们向过一些相关政府部门，譬如路政署呢，提出过一些什么质询？ 上个几届呢，我想就即是由建制派主导，就他们去即交代班。那我们今届做过些什么呢？其實由開始嘅時候，同事咧就已經係逼迫緊政府，究竟條橋幾時要起好啦？究竟每一日嗰、那個罰則係幾多啦？會唔會按照翻嗰個罰則去處理啦？因為其實條橋由一條應該要起兩年嘅，而家變咗跨世紀大橋咁樣，養起咗20多年，咁其實罰都幾金嘅。咁但係條數咧就未計啦。咁如果而家叫做橋面嘅工程已經做好啦，咁就正正好啦，埋數啦，不如咁就睇下究竟新鴻基係咪需要係。因為延誤呢個工程而有一啲嘅賠償需要俾翻政府咯。 嗯，即係而家就未有嗰條數，究竟係點樣計嘅？ 其實係條數式我哋都未見過。 係 啊，因為政府一路都唔肯交條數出嚟，話喂我哋首先分兩 part 啦，就係、是、第一就係要罰幾多，第二就係會唔會罰。咁佢兩 part 都係未交代。 嗯。 是 好啦，咁另外就嗱，因为咧，其实除咗区议会之外咧，另一个可以表达即系诉求嘅渠道就系申诉专员公署啦。我想问一下咧，当区区议员咧有冇透过申诉专员公署去调查，其实系咪有啲部门喺监督上面做出现一个疏忽嘅情况？ 呢个我都要问翻嗰个当区区议员，因为佢已经离任咗噶，即系呢个系最大嘅问题。咁同埋其实因为成条桥最大件事咧，就是、主導係一間私人財團啦，佢以一個慈 線嘅名目係去做呢件事，所以個監管咧係同其他嘅工程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基本上可以話係監管唔到啦。我哋講緊嘅罰則咧，係因為佢係不停咁樣去問路政署申請路址係延遲嗰個工程期，咁霸佔咗個路面，咁嗰個咧係應該係有一啲嘅數可以計出嚟。但係至於話成條整體個橋交即係所謂嘅交貨嗰個期限咧，我諗要再研究一下，究竟係咪真係有一個罰則係可以處理到呢一次嘅問題。 是。咁但係吸收即係今次嘅經驗呢，其實你覺得即係往後如果再有呢啲係由一個私人發展商去起嘅一啲咁嘅天橋系統，因為實際上即係起呢啲天橋系統呢，其實唔單止係對公眾有益處啊，咁其實地產商都會計過數呢先就決定投資。 即係佢私人利益喺入 面。係啦，因為會係可能增加到佢附近物業嘅人流嘛。咁但係譬如吸收咗今次嘅經驗，你覺得如果往後再有一啲咁樣嘅倡議或者建議嘅時候，可以怎样做法呢？ 你这样讲呢，我现在要答得小心一点，因为可能区议会的条例我是不敢答你。不过整体你当我一个普通市民的意见去看，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政府继续要批一些的这些慈善项目，又或者是一些私人的承办商肯捐出来的一些的工程项目的话呢，就真的切切实实定了个日期先。即係定咗個工程期，個工程時限係幾多？如果過咗個工程期嘅話，會唔會由政府自己主動接手翻個工程？或者話覺得個工程嘅再做落去都造價都係可能太貴啦，頂唔順啦，要擱置或者係再優化工程咧？咁政府其實係應該要再諗多少少咯。 嗯， 係。同埋我想問一問呢，以往呢即係路政署都向區議會呢就提供咗一啲工程延誤嘅理由嘅，即係譬如社會事件啊、大雨啊或者疫症啊等等啦。咁但係畢竟呢其實2003年呢先至完成第一期嘅工程啦，而事實上本身個協議就係話兩年就已經可以完工㗎啦嘛。咁區議會其實接唔接受即係政府提供嘅一啲延遲嘅理由？ 我只可以講我哋今屆係完成。接受嘅，咁前嗰幾屆真係我哋睇翻文件都好少談論呢件事添，因為其實都係一啲嘅工程，即係如果落到去區議會嗰個諮詢或者係匯報咧，都係由區議員睇下佢有幾落力去跟嗰件事，然之後先至政府部門睇下用咩方式或者係直行答唔答啦咁樣，咁我哋先會知道件事個進展係點樣樣嘅。咁即係我諗其實而家最大鑊咧就係、是。如果油尖旺的话，其实仲有一个的行人天桥的系统呢是在水务署那边的。 是。 那个原本那个延伸的大桥呢就说应该是三年里面可以起好的。那个呢就是政府工程的。那如果一个监管私人发展商起的桥要由两年变二十几年，即是十倍时间。那一个政府的一个咁大型的运输系统又要做几耐呢？呢个是有个疑问的。但我想今次大家那个着眼点，有人说喂20几年才起好条桥。其实呢最主要那个跨弥敦道那段路呢最大的影响呢是因为而家那两条电梯位呢其实起了十年的。咁就起了十年之后呢就摆咗喺度。然之后呢就咩都冇喐过。咁变咗对周边的商铺同居民嚟讲呢就困咗係好大。咁搬運點都好啦，而家連嗰度啲鋪頭都搬走埋添。咁即係如果係廿幾年前講話暢達通道，令到個區嘅經濟效益會好咗啲嘅話，我諗其實居民嚟講都依廿幾年係享受唔到嘅。 過去嗰段時間，你睇到嗰個商户嘅變化係點樣啊？ 商户其實一啲由有啲小型嘅食肆啦，跟住到一啲零售啦，而家連一啲好似我冇記錯連鎖店都係走埋添。因為其實嗰條橋個橋墩啱啱就都遮住咗兩個轉角位嘅商鋪嘅采光嘅，咁其實都即係會影響到佢生意嘅。 嗱，如果你作為一個區議員嘅角度去睇咧，你認為即係呢一個工程延誤個責任咧，其實應該係喺邊一個政府部門咧？即係佢係屬於路政署嘅責任咧，即係話佢係一個執行嘅問題咧，還是一個決策局嘅層次？即係話原本呢一個協議其實已經係有問題，你會認為嗰個責任應該擺喺邊度？ 我覺得如果以而家個系統嚟睇咧，你係應該係揾翻運房局做一個制。路政署佢就即係負責去監管個工程同埋批牌嘅啫。咁至於去到最後，那個情況係 应唔应该话罚钱，又或者系我斩钉截铁啦，我要收翻个工程项目，然之后等政府起咧？呢、这个唔系路政署或者运输署可以做到， 嗯、 最少都要到运防局呢个决策层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嘢咯。 嗯，好啊，李慧峰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系油尖旺嘅区议员嘅，唔该晒你。咁不过我谂林志恩头先去提到另一条天桥啦，即系水务署嗰度嗰条天桥咧，呢、这个就系政府工程嘅。咁似乎如果政府工程应该嗰个监管上面就应该可以比较清晰啦，系咪啊？ 系啊，因为咧头先我哋提过话，即系其实有议员咧真系写个信去申诉专员公署啦。咁公署就话咧，因为嗰条行人天桥咧系由新鸿基出资去建造嘅社区项目，咁而新鸿基就唔系公署可以查到嘅一个机构，咁啊变咗即系申诉专员公署咧喺呢件事上面咧就未必有一个着力点系可以处理到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公署都建议咧，其实如果路政署系可以及早同新鸿基商讨嘅话咧，就似乎亦都可以释除到一啲疑虑嘅。 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同大家即系跟进咧，另外一个都发生咗好多年嘅一个嘅事故啊，就系、是、南丫海难嘅事故。咁但系家属咧，部分嘅家属咧系发出咗一封嘅公开信，希望政府可以有多啲嘅资料交代。转头同大家倾倾。 三位更生人士成立寻回家家社，帮翻过来人。阿迪口中嘅榴莲又系点？ 咁我识佢嗰阵，佢隔篱系少讲嘢啲嘅，隔篱静啲嘅。不过原来睇落咧，佢又系小朋友啲嘅。佢哋好夠義氣嘅，翻工幾辛苦都好啦，因為我哋從家係自己裝修噶嘛，一放工即刻過嚟做到凌晨先走，即係唔會有任何怨言啊！ 留意今個禮拜日黃昏六點新聞後，香港電台第一台《萬千寵愛》葉允兒， 香港電台隆重呈獻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慶祝建黨百年精品節目 《國劇週末影院》隆重登場大決戰。 沈阳东塔机场一片混乱，无数官员希望尽快搭飞机离开沈阳，个个争相逃走，亦都代表住辽沈战役大局已定。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林志恩在2012年的10月1日晚港灯的一艘的渡轮咧，就南丫岛出发啦，系本来去欣赏咧国庆烟花的汇演嘅。咁但系咧就喺南丫岛的西北边咧，就同一架港九小轮公司所有的船咧就相撞咗。咁结果咧就系造成咧39条嘅人命咧系损失咗嘅，咁但系咧，其实到而家为止已经系9年啦。期间咧，有一个嘅独立委员会啦，系调查过事件啦。咁而运防局内部咧，亦都有一啲嘅调查嘅系做咗啦。咁同埋咧，亦都系公务员事务局咧，亦都对于一啲嘅即系相关嘅公务员咧，系采取咗出一啲嘅行动嘅。咁但系咧，对于南丫海难嘅家属嚟讲，他们觉得仍然是未能够交代到事件的一些缘由的，所以他们也都是发出了一封的公开信。在这个信件里面，他们也都是做了一些要求，他们是认为就是本来应该彻查的海难沉船的成因是并未彻查，也都是认为绝不姑息嘅海事处嘅人员咧系并未定罪啦，咁同埋亦都讲咧就系运输处嘅调查报告啦，交俾死因庭嘅警方嘅调查报告啦，都系未公开啦，咁同埋家属喺8年之后咧仲未系释怀嘅。嗱，不如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咧其中一位嘅家属，就系Alice 同我哋倾倾啦。Alice 你好，梁小姐。 是刘慧慧，听唔到？ 系听到啦，吓。林小姐，你哋喺嗰封公开信入边，亦都讲到啦，即系譬如系运输署嘅调查报告啊，交俾死因庭嘅警方调查报告啊，呢啲都系未公开嘅。可唔可以讲一讲咧？由即系旧年到而家为止，成个嘅事情咧有啲乜嘢嘅进展咧？因为旧年咧，其实就相关方面就决定咗咧，即系唔会召开一个死因嘅研讯啦。咁到而家为止，其实成件事有冇啲乜嘢嘅新发展啊？ 其實由上年開始啦，即係佢哋決定咗唔上，即係社欣庭唔開咧。其實我哋都再有 send email 或者信去要求，可唔可以真係再三考慮？因為警方水警嗰邊咧，其實都有再同我哋聯絡嘅。咁因為我哋想強調兩樣嘢啦，即係我哋希望問清楚究竟警方係咪已經再冇調查嘅空間啦，或者有冇新嘅證據啦。第二咧就係、是會唔會可以提交到新嘅方向咧，令到死因庭可以再三考慮落呢個建議啦。咁當然其實死因庭就覆咗話唔會啦，即係佢哋係決定唔開嘅。咁因為其實佢哋話咧，如果你想了解成件事，或者其實你哋想要翻嗰個死亡調查報告咧，你哋可以上去申請嘅咁樣。咁所以咧，咁我哋都除咗去攞死亡證之外咧，其實都會去攞呢份死亡研究報告啦。不過其實咧，呢、這個死亡研究報告咧，其實係要錢嘅。咁佢哋咧亦都要花費一啲時間咧，去估算究竟有幾多頁紙俾到我哋，咁先至可以話到俾我聽要幾多錢去攞呢一份報告。結果咧，佢哋係用咗半年嘅時間咧，先去估算到出嚟。咁咧就即係都成好幾千，接近一萬蚊嘅。咁近呢兩日咧，我哋係攞到份報告喺手噶啦。不過咧，其實我可以好肯定咁講咧，其實佢嗰度咧一定唔係全部嘢，因為有部分嘅資料咧，其實佢哋聲稱其實係要收起嘅。咁究竟係啲咩類型嘅資料咧？我唔知道，因為我手上咧淨係可能有啲證人嘅證供啦，或者係兩個嘅專家報告，係咁多啦。咁但係咧，其實咧，我哋係已經冇咗大半年嘅時間啦，去到今時今日啦，咁所以又冇咗一年啦。即係其實你可以諗到嘅咧，就係我哋已經唔係放棄，即係我哋唔係浪費咗八年啦，係浪費埋第九年啦，去等呢個真相咯。 如果我聽你頭先咁樣形容咧，你哋去攞嗰份死亡研究報告係即係要佢哋要估算幾多頁紙，然之後先可以話到俾你聽嘅費用啦。即係話其實你哋同佢哋攞嘅時候咧，佢哋先至要開展一個程序，就係睇下究竟邊啲係俾得你哋，邊啲唔俾得你哋。咁但係有冇去解釋到即係點解有啲嘢係唔俾得你哋咧？係因為乜嘢嘅原因緣由咧？喂，是 Alice， 是 Alice 啊，唔紧要，或者我哋咧睇下，条线就断咗，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揾翻啊 Alice 翻嚟咧，同我哋去倾一倾。咁不过，如果系历经半年先至攞到呢份嘅死亡研究报告，咁对于家属去了解真相嘅帮助系几大咧 ？Alice 系 翻嚟， 唔好意思， 系请讲讲啦吓，即系究竟有冇解释边啲系可以俾你哋，边啲唔可以俾你哋啊？ 冇解释嘅，咁其实但系咧份报告攞翻嚟咧都唔够两日。咁所以其實都好嘗試去睇啦，因為其實呢我哋一直都有個信念呢，就係因為佢當時雷明高喺年幾之後嗰份報告呢，其實有提及過水密門啦，我諗大家都好多公眾都知呀。咁但係隻船沉得咁犀利呢，咁快呢，其實係咩原因呢？咁所以我哋就好想知道背後嘅真相會係牽涉及啲邊個，或者做咗啲咩決定令到隻船沉呢？咁呢啲都係一定係要喺份死亡研究報道攞資料出嚟，但係如果佢係俾得咁片面啦，或者係俾得咁零碎嘅話咧，其實我都係嗰句啦。我記得我八年前喺你哋呢一度都講過，成個拼圖咧係砌唔翻啊。咁如果而家就算我哋去攞呢份報告咧，我發覺原來我哋都係砌唔到個拼圖咯。 而家你哋喺手头上就有一份即系不整全嘅死亡研究报告啦。我想问一下，你哋计划咧下一步有啲咩行动，同埋你哋而家手头上有嘅资料系咪可以帮到你哋去下一步嘅行动咧？ 我相信有啲困难嘅。咁其实我哋好强调系好希望死因庭开，因为当中我哋亦都见到咧，警方系曾经要求，即系警方连调查嘅时候都发现系有困难嘅。即係佢去某一啲機構咧，係俾唔到資料佢哋嘅，因為種種原因啦。咁而且咧，我哋亦都見到咧，佢有啲譬如驗船嗰個官啦，其實佢哋係唔需要去提交證供嘅。咁如果 in that case 嘅話咧，其實 that's why 警方其實調查都有困難咯。嘅時候，如果死因庭唔開咧，佢都已經冇一個極權去召開呢啲人去上庭交資料咯。 但你哋都擔唔擔心？因為都事隔咗九年啦。咁如果真係就算係死因庭真係可以召開嘅時候，可能都會大家嘅記憶啊，或者係資料啊，都有所缺失，令到你哋依幅嘅拼圖始終都未能夠拼到全貌。擔唔擔心？ 就係呢樣嘢啊！所以其實點解我哋咁多年都講咁緊張咧？就係、是、我哋一力。其实我哋每一年都好紧张，但系每一年我得到嘅方向咧，就系话你 be patient， 因为咧警方做紧嘢，咁我哋系有刑事嗰边做紧嘢，唔好打草惊蛇，唔好点点点乜乜乜，我哋系冷静咗成八年，结果系冇人检控，咁而且我亦都喺其他嘅媒体知道所谓嗰十几个海事处嘅员。那個官員做錯嘢，我唔知佢錯啲乜啦，打手板即係驗啲咩錯曬都好啦。佢哋有機會其實已經係退咗休啦，或者係升咗官。我想話，如果係咁嘅情況下，好恐怖呢件事。你唔公開你哋做咗啲乜嘢調查，你唔公開你做咗啲咩懲罰。如果我只可以講嘅，其實做官真係好好咯。如果係我都去做官咯。 嗯，咁但系警方有冇交代嗰个调查进度，同埋除咗警方之外，有冇其他官员接触过你哋？ 冇。嗱，我想讲咧，我对上咧系2020年见过警方，因为头先啱啱讲过啦，我哋想知道究竟佢系咪 close file，究竟系咪已经交晒所有嘢俾律政司？咁所以其实佢见过我哋嘅，咁佢亦都讲咧，佢哋从来唔会 close file。咁我多謝啦，我多謝海警啦，即係你當係一個安慰嘅說話啦，即係總之有一日你有新嘅證供咧，佢哋會繼續去查嘅。咁但係 other than that 咧，我對上見律政司，我諗都係講緊好耐之前，我諗係發生咗事嘅兩三年之嘅內，我見過袁國強啫，冇啦。咁我都好想講，其實你個政府已經變咗兩屆，前任嘅。梁特首啦，同埋海事处嗰、那个海运房局局长啦，都觉得系应该要公开呢份报告嘅时候，点解去到呢一届冇人同我哋讲嘢，冇人听到我哋嘅心声？我哋系讲咗好耐，系想开死因研究报告，系 sorry， 我系想开死因庭， 系、 要一定要系俾我哋大家一齐去盘问，系得出个真相。个拼图已经，你学你话斋，已经过咗咁多年，其实个拼图已经越嚟越零碎。但系你再继续拖落去，结果佢会变成冇。但系冇嘅话 ，sorry， 我想话每一个香港嘅市民个心入边都记得呢件事，唔系冇，只系你冇做过任何嘢啫。 Alice， 我亦都想请问咧，就系、是、你哋攞到嗰份嘅死亡研究报告咧，亦都唔系全部啦。咁你亦都唔知道咧，有边啲嘢系冇咗啦。如果由个法律程序去到讲，其实而家仲有冇任何嘅法律程序你哋可以行咧？系要求召开死因庭噶？ 我相信冇。除非林郑可以颁布命令，就系开死因庭。只是死因庭开，如果唔系我谂唔到任何方法。 这个系咪亦都你哋期望，即系政府可以为你哋做到嘅嘢？ 冇错，即系其实我相信系呢几年嘅政治气氛啦，好多人可能唔够胆讲嘢啦。咁但系其实大家都系揾个真理啫。你每一日搭紧嗰只船，你搭紧嗰部 lift， 搭紧嗰个车，稳唔稳阵？都是靠相关的部门去帮我们验帮我们看。但是如果你是做事咁求其咁咁那西，而你不惩治那扎人的话呢，其实其他部门都是有样学样。咁大家每个市民唔该你停下你自己坐緊嗰部车稳稳阵。 我想问，即是过去咁多年啦，其实对于家属来到讲呢，即是一个怎样的经历呢？ 我哋嘅经历系心力交瘁，因为我哋本身仍然对政府系满有期望。你有好多嘢，包括一定要专家，嗰啲专家冇理由我突然间我会识噶，咁一定系靠佢哋嘅力量去揾翻嚟。你做花佢咁多嘅资源去调查呢件事，你唔好话同 公開同成個香港去交代呢件事，你連同我哋39個家庭去交代呢件事嘅力量你都冇，我真係好想講粗口。 知道你哋嘅感受系难受嘅，咁亦都知道你哋发开咗一封嘅公开信嘅。咁Alice， 多谢你今日同我哋讲咗你嘅一啲嘅心情同埋睇法啦。咁亦都睇下即系迟啲事件，如果再有进展嘅时候，可唔可以都有进一步嘅跟进，可以喺我哋节目度同大家倾一倾啊。多谢晒你 ，Alice， 暂时倾到呢度啊，唔该晒，拜拜。吓，咁Alice 咧系一位海难嘅家属啦。咁我哋都睇下即系。到底政府方面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回应了。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 拜拜。